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我系新李。 喂，系啊，喂，咁我呢节啦，我哋系补录嘅啫，其实就预录噶啦，系啦。咁啊，喂，而家新李都行程当中啊，冇办法吓。咁啊，喂，咁啊，因为我哋预录原因啦，咁就冇得咩啊，咁就开始直接入题啦，好嘛？ 嗯。 咁啊，讲下啦，喂，咁我哋其实呢个2016年啊，到底有冇啲？即係覺得滿意嘅科幻片咧，定係其實覺得其實今年都係麻麻地咧，咁啊大家講下，大家講下， 係，由心意講先啦。哦，咁啊，咁我覺得最唔滿意啊，梗係試下教條啦。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啦，搞到我。 咁仲有咧？ 咁啊最。覺得最好啊，最好又冇乜話邊套最好喎，不過我覺得最抵死嘅 Deadpool 囉。 係。咁成年嚟計到底覺得今年科幻嘅成績如何？到底係得定唔得定今年好差？ 普普通通囉。 過得去嘅咩？ 又冇話係囉，又冇話邊套特別好勁咁樣，咁又冇乜。Star Wars 都已經算係咁啦。 嗯哼 ，OK， 好，乜馬仔？ 我啊，我感覺上就都係呢幾年開始全轉曬英雄片咯。 係，即一年都幾 年。係一年比一年勁咯。咁今年感覺上好似即係開始華納都加埋入嚟啊嘛。即係之前就係 Marvel 嘅。 咁得唔得？ 咁我覺得係 多冇用嘅，得唔得先？ 係啊，我覺得係OK 嘅一個質素，但係唔知點解會係有時候我覺得冇咁好都會話得好好咁嗰啲人，其實 係。咁唔好理人哋啊，我你自己覺得啫，唔好理人哋啫。 我覺得 OK 嘅，係我，但係我想都係有個問題，就係啲題材都係全部係超級英雄嗰台。同埋係續片咯，一定要係啊，嚴，因為一年比一年嚴重得好緊要，我覺得係。 咪即係要有 IP 咯，要有 IP 嘅嘢。 係啊，即係冇新嘢，全部都係要攞翻個 IP 嚟做咯。咁我覺得成年嚟計就啲片就 OK 嘅，咁但係呢方面我覺得就係令到我覺得係即係冇第啲嘢睇咁好似。 OK， 即係變咗好似側曬向超級英雄咁樣係嘛？ 吓、啊，系啊，执晒系啊，你其他太空片都冇晒嘅，即系你本身有啲冒险系咩，系唔可以拍一套新嘅或者咩，你全部都系攞翻，即系有嗰啲 I P 嚟做咯，要。 即系其实下年就会有啊，但系我觉得啲人唔接受。 系啊。 系。即系仲要 I P 咧，系要佢识嘅。 系啊。 系 I P 冇用喎，佢唔识咪即系冇 I P 咯。 系啊。 即系星战咪冇 I P 咯。 香港是啊， 对好多人来讲星矢是非常之陌生的，对香港观众。 香港是不识的星矢，我觉得是。 是的。咁所以即是 IP 都要讲你识不识。 嗯。 不识咪即是同新嘢冇分别。咁好啦。咁我觉得今年呢就唔知啦，可能佢啲上画时间影响啦，我成日觉得好似好疏㗎。即是好似咁佢成个月都冇套科幻片咁嘅，我感觉上。 是 感覺上啊， 是一嚟就可能夾埋一齊啊嘛。 唔係，但係佢夾埋一齊，佢都唔係好多套啫嘛。咁你成個月先咁，佢都唔好。但係所謂夾埋，咪都係兩套。 唔係，係咯。 你唔係夾埋四套啊嘛？冇啊，咁啊即係平均都冇，唔係個位有。我又記得以前咧，差唔多即係佢哋一嚟就會大家避開，大家費事撞同一個禮拜啦。二嚟喂都差唔多個禮拜有科幻片，即係或者唔好話唔一定科幻，但係個題材比較怪嘅，你講鬼都冇所謂。而家唔係嘅，我覺得今過一年咧係好疏落嘅，所以做得好辛苦，根本就成日都要揾其他嘢講。咁呢個就好唔掂喎，我搞到嚇。 咁啊，唔係我係細嗰啲，佢有陣時細到係冇人會有興趣喎，去到。 哦，唔係細，好大套片都冇人有興趣啊。 哈哈，係。 星戰都人話啊呢集乜要睇㗎咩？ 嚇！睇個宣傳都好似其實啲人入邊 咯。即係星戰真係算今年都要睇嘅一套啩？我起碼喺我個 list 上面，嗰啲人覺得唔細嘅。咁其實而家整下整下咧，就要 啲片要大片中嘅大片，大片都唔得，大片中嘅大片。 系咪睇宣传好似嗰啲人？ 宣传一其一啦，其一啦。 系啊， 就唔止啦，即系就算有宣传都唔够嘅，好多加埋好多嘢嘅，即系好麻烦嘅而家。咁啊，基本上而家就一年可以令到啲人叫做有话题嘅，哇！真唔知有冇一套啊，我觉得。 系嘛？ 连一套都唔知有冇，系即系有话题喎，唔系话 OK 喎。嗱咁啊好啦，过去2016年啦，边套戏特别有坊间可以形成到话题 咧？嗯，吓，多人讲咪美国队长三嗰时。 美国队长三多人讲，即系你意思系 Civil War？ 系咯， 即系 Civil War 算系即系话题大啲。 起碼我感覺上好似兩個禮拜、三個禮拜都叫有人提啊嘛。 係，即係奇異博士嗰啲都唔得啦，即係直情淨阿 Benedict 嚟埋香港都冇用係咪？ 冇乜啦，係啊，冇。 嗯， 係啊，即係佢呢啲就算咁樣宣傳法或者咁樣做咧，其實都係得，我覺得都係得一個禮拜嘅話題咯。我同 嗯 ，OK。咁要點先可以谷到幾個禮拜話題呢？即係第一就要搵啲大商場搞大 show 啦，係咪？ 係要啊，係啊。 係咪？反而嗰啲演員嚟唔嚟訪港嘅可能好似唔係咁關事喎，我又覺得條件。 喔、哦、冇影響啊，就我覺得。 唔係咁大囉、 啊、 反而囉、 啊。冇啊，唔關事，香港其實唔係睇我演員嘅事。 係咪？ 冇啊。係睇下佢有冇即係crossover 其他嘢係講嗰套嘢喎。 唔係，佢入場就係睇嗰個演員。 吓、啊。 但 係 佢做勢就可能個演員反而未必咁，即係個幫助好大囉。梗有啲幫助，但係好大幫助就未去到。即係你反而要搞到好似好鋪天蓋地呀、啊、真係 跨媒體有嗰樣嘢囉。 即 係 口又有你嗰個嘢呀、啊、即係總之佢最好行到邊佢都冇辦法避開你呢個東西嘅，咁就洗腦咁樣嘅，係咪咁啊？ 係啊，要啊，你即係去電器買電器又係佢嘅嘢，跟住你走去食嘢又係佢啲餐啊，跟住你去親邊都見到佢啲嘢咯，你去 seven 啊 OK 嗰啲又係佢啲嘢咁咯，啲喎。 係嘛？咩？頭先阿新子想講咩？聽唔到。 哦，即係好似你的名字咁，係洗曬版咁樣，咁係可以耐啲咯。 哦，即係要上到啲輿論，係咪？ 係、啊、囉。即 係光明頂都講下你，跟住報紙又講下你，鬧唔緊要喎，即係仲要見報，係咪？ 係、啊、囉、啊 哦、 跨媒體出囉，係囉、啊、要。 OK， 咁樣。咁但係唔代表套嘢好睇㗎喎。 喔、哦、係唔使㗎喎。 係㗎。 唔使㗎。即係爛片玉蒲團三就係、是、即係 3D 就係最好嘅例子。 吓、啊、呢、這個係教學嘅，直頭係。 直情要入教科書嘅啫，係啦。好，咁樣，咁即係今年其實基本上麻麻地啫，係嘛？即係以往今年啊，即係冇乜話邊套戲話非常突出，唔係即係，因為唔係話呢個 BBS 好好睇咩？唔係，即係我 BBS 好有佢，其實佢係有深度嘅。係 咯。 就咁樣。 但係佢嗰陣時一出就俾人鬧到飛天，但係其實我都好中意 嘅。啊，係咩？咁你頭先唔講話呢套好睇？ 哦，咁呢套都系好睇啫，咁但系又你话系咪好好突破又好食，咁我又觉得都未必系。 我哋一讲佢好睇咧，唔系普通好睇，有今年有冇一套成为到经典嘅科幻片？我意思系，咁今年其实未有边套可以成为经典，咁当然嘅一年未必有一套嘅 ，OK？ 嗯， 唔系成日都有经典噶嘛，都咁易嘅咩？系嘛？咁佢过一年似乎未有边套可以去到呢个 level， 系唔系话冇好睇嘅戏？吓。又或者咧咁講啦，唔好話經典啦，即係你話呢套戲咧，真係呢世我記得呢套戲嘅，有冇啊？今年就好似冇啊。 今年唔會，好難先有嘅其實本身。 嗯，唔係喎，咁之前嗰套咩火車爆炸嗰度叫咩話？ 火車爆炸哦，係危機解密。 嚇、啊，係嘛？嗰套好多人都好記得嘅喎。 嗯。 係咯，佢細片嚟啫嘛。 係。 系咯，即系要咁嘅作品，好似今年冇啊， 嗯， 即系2016冇啊， 冇啲咁嘅类型咯、啊，好似咁啊，即系你都话咗今年系集中晒超级英雄啊， 即係好似嚟緊下一年其實都係喎，即係都係一啲好好大堆頭嗰種就多，係嘛？ 係啦，佢越炒越大碟咯，要好似咁我想。 嗯，即係反而特別題材就其實反而冇。 係咯，難啲啊、 嗯。明白。咁其實咁講啦，咁啊，喂，其實又唔係就係電影啊，你過去一年即係營休期，你可以講埋動漫又好，即係動畫都動漫，任何嘢都得嘅喎，甚至如果你覺得有套 TVB 好得，你都可以講嘅，有冇？即係任何嘅任何界別嘅作品。 係、啊。如果動漫嘅話， 有冇？ 我啊覺得套 ReZero 都幾睇得過啊。 ReZero 好睇。冇睇。 啊，相對咁多套。做下嗰啲廢萌翻啊之類嗰啲，呢、這個都叫有啲嘅。 勁女好似出啲喎、 啊。嚇、啊！但係佢作畫依家越嚟越崩喎。 係嘛？唔使理佢嘅，佢有啲發光嘅嘢啊嘛。 咁咩啊？ 即係不斷喺度猜同埋發光就得㗎啦。 係。 係猜 like 啊嘛，係咯，猜 like 係咯，有猜同埋有 like， 有猜就有 like 係啦。咁啊， 系啊， 其实就有冇咁嘅马仔觉得咧？ 我啊， 咁就包括书算唔算咧？ 唔系我自己中意嘅呢个就，如果你话今年 系啊，一般人 即系点讲咧？再系即系感觉上系我睇翻，即系暂时讲，我唔知之后会点啊，夸唔夸？即系我如果睇翻，我觉得系真实系嘅话，我睇翻呢套系。即近年是比較少見咁，呢套高達是出翻咯。即暫時啊，我唔知道之後點啊。咁但係起碼我唔會即係掛名真實，跟住但係就超級能量啊。即係嗰啲嘢完全都唔係啊！啲超級係嗰啲嘢擺曬喺套嘢入面出現咯，啲超科技嗰啲係科到根本嗰啲咩無限能源啊嗰啲咁嘅嘢咯。 佢超越咗超級係啊！嗰啲以往嗰啲嘢。 係哦。係 唔 識 人㗎啦，無敵嘅應該都好。咁啊，淨係高達，仲有冇其他？有冇其他覺得即今年嚟講算係你會覺得記得啊？你覺得做得算係好嘅嘢？ 你話動漫？ 冇所謂嘅，咩界別都得嘅，真係 TVB 都得嘅。如果你真係覺得有嘅話， 嚇、啊，好似冇乜喎，真係。 或者美劇都得嘅，日劇都得嘅，唔一定要有冇？ 問啲我嘅真 係。我問啲 ，OK， 即 TVB 更加冇啊，係嘛？ 唔知好似感觉上系其实都系罐头式，即系就算美剧都好似罐头式咁样去嘅入边。 咁啊，都系嘅，咁但系 Westworld 嗰个名气好大喎，得唔得？ 我觉得系卡士劲嘅，我睇嗰阵时候我觉得系太过故弄玄虚啦，就 系咯。系咯，唔知点解我哋又唔系觉得咁咩喎？但系好多人睇到好劲，好哇啲嘢好悬念咁样啊！ 唔係佢有啊，但係如果我純我觀一套劇嚟講，我覺得係佢兜得太大個圈啦。 係嘛？ 係啊，即係你如果咁樣兜法嘅話咧，我預計到佢一路做落去都去唔到我想佢表示嗰樣嘢出嚟嘅，我覺得。 同埋好似太多重嘢咁樣咧，呢即係啲線太多啦。 係。OK。即係呢套 翻嚟去，去都未去到。 咁因為坊間呢一套算係吹捧得犀利啊嘛，係啊。 哦，因為啲演員台嘅製作，我覺得。 咪因為 HBO。 係啊，跟住係咯，你揾到啲演員。 咁其他就更加不堪入目啦，如果咁講啫。即係其他嗰啲劇嚇、 啊。都幾有。即係好似我感覺上係，其實係啲類型係都係我啲，佢不斷係咁換咗少少，或者換咗個角色係咁做咯。我覺得 而家個戲路好狹窄嘅。 係啊，即係我係啊，即係佢其餘嗰啲做嗰啲出嚟，啲人係唔會睇咯。我發覺係，所以佢唔做咯，就係咁。我覺得 都唔敢拍啦，搞到係。 係啊， 我諗 Black Mirror 咪算係好啲啊。 咁 Black Mirror 不嬲噶啦，我以往都系咯，即系有一定嘅、即系其实啲 Charlie Song 咁啊，系咯。 唔系短嗰啲佢肯玩咯，佢如果系即系成个系列咁样做嗰啲，佢真系唔敢试嘅，而家就系啲人。 即系如果今年嚟讲，咪即系有做 Black Mirror 咯，就系。 嗯。 就系咁。嗯 ，OK， 咁日剧嘅剧我哋都少睇啦，而家系咯。 系啊，系啊。 冇咩话觉得好特别好，系。咁啊，特摄啊！ 特攝， 系咯， 嚇、啊， 咁你唔係覺得 OK 嘅？ 我覺得 OK 嘅，暫時睇起碼佢俾到個推進，但係因為其實個推進係比較快喎，其實係比即係佢點解會去得咁快，就之後唔知想做乜啦，即係 之後咪想繼續推出多啲產品咯。 係，咁但係因為佢我哋之前傾過都話，因為佢係啲 game 咧，佢本身有個底喺度係唔同嘅嘢咧，咁佢可以推得快啲咯，即係唔好似之前。高數啲佢騎來去都有啲眼物咁冇嘢玩喎，佢換嚟換去都有啲豬。 即係佢個題材上本身 game 啊嘛，咁 game 裏面就包含咗好多嘢，咁同埋呢啲唔使諗嘅，根本係本來 game 係有，咁亦都容易啲變成一啲能力或者一啲道具咁，所以佢會比較豐富啲咯。佢唔怕話冇嘢再加落去咯，係唔會咯。 嚇！ 不過我睇下啫，我睇下啫。我未煮過好好啊咩。 哦咁叫做好啲啊，因為其他好似即其實而家都好似係特攝都走咗去，係得我幾款，因為其餘賣唔到，唔會有新嘢嘛，特攝都係。 咁日本嗰啲戲呢，哥斯拉啊啲又如何，或者獵殺列車啊韓國嘅，咁今年呢啲得唔得呢？ 咁啊，哥斯拉同斯塔列車都算系咁嘅今年， 但又唔系话真系咁神系咪？你意思系？ 票 房就得啦，嗱就首先就斯塔就票房得啦，咁但系咪主得好？嗱，我自己对斯塔嘅印象就系、是，喂，的确佢主得好紧张，真系由头紧张到尾。咁但佢实质故事有冇话好精细或者点？其实就个故事反而佢系 冇咯， 好正常啦，应该咁讲，好正路嘅。咁其实佢有冇新到啲嘢？佢冇新到啲嘢嘅。 而家都系咁啊！你好似你的名字啲咁啊，我感觉上。 但我唔系话唔好睇啊，我好中意啊，睇嗰阵哇，好精彩咪咁咯。即系但有你除咗套戏本身好精彩，即系有冇佢有冇啲新嘅嘢咧？其实佢冇啊嘛。咁但系当然啦，你以亚洲嚟讲。拍喪屍佢已經暫時拍得最好啦。咁你第二亞洲嚟講，係咯， 係啊。 咁同埋佢冇突破到啲嘢嘅，其實只不過佢做翻啲嘢啫，咁樣係啦。咁啊做得翻咯，做得翻咁咯，係咯。咁啊哥斯拉咧就好獨特嘅作品啦，係咪？即係簡直係 嚇。 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精細咁就？都幾嚇親嘅，有係即係好多人就咁就，唔係咁我 OK 嘅套嘢係啦，咁係因為又咪神咧，又未去到神咯，係咯， 嗯， 係嘛？ 感覺上係， 所以亦可以 佢個名為先啦， 即係未可以話係今年其實有邊套戲啊係即係叫特別哇好變成好經典，嗰啲即係經典啊！咁你的名字咩？唔係咩？咁其實喺我哋眼中嗰啲名字係 OK 嘅啫。 系， 即系呢套要睇嘅戏嚟嘅，即系我冇话唔好嘅套戏，但系即系意思你经典啊，即系你先即系你意思一百年后睇翻转头啊，你明唔明 啊？系啊系啊， 你系一个经典嚟，会唔会唔老咯？今年好多戏都唔能够称为呢一啲作品咯，吓，即系你唔会系2001太空漫游咁啊？你我意思系吓，唔会系 系 系啦，唔系呢个。 你2016年嚟讲，咪呢套咪算系好劲咯？咁但系 边套啊？ 唔係嘅， 淨係2016年計嘛，係啊係啊係，我講嘅意思就係2016年有冇誕生到一啲喺長久嘅時間裏面將會成為經典嘅作品啊？我講翻清楚啲，就好似冇， 但係冇啊， 係好似冇，係啦，咁啊，但係唔係話冇好戲嚇，即係套戲 OK 嘅，咁啊，即係咁咯，係啊，咁啊即係一般啦嚇，2016年 OK 啦，收貨啦咁樣，咁但係。好啦，咁啊，以为咁嚟紧，喂，2017有冇啲好嘢啊，大佬？ 可以啲戏又系多啲啊，好似科幻 嘅。哦，咁连 TVB 都多啲，系啦，可能城寨得啊嘛，系咯。 唔知喎，好似系咪佢谂住，因为佢成日惊，又话佢啲嘢冇新，佢又系咁加啲嘢落去，咁佢谂到呢啲嘢怪嘢咁加落去。 首先漏讲啊，嗱，城寨唔得咩？城寨2016吓得唔得？ 系，都算系最好嘅 TVB 剧啦。 系咯，即系如果以电视同香港嘅 TVB 嚟讲，算系咁啦，系咪？算系咁啦。 旧年嚟讲系啊，城寨算 TVB 咁多套中叫好啲啦。 系咯，咁嚟紧系咪应该有另一套嘅咧？好似，即 我見都係嗰啲人喎、 啊。唔係，佢幾套都係嗰啲人喎、 啊， 但係。 啊，唔係，咁你直情係翻啊陳展鵬搭呢個咩啊？呢個啊？ 胡定欣。 胡定欣咁啊，係咯。 係，今日佢講無線先啊，其實。 哇！冇我提下啫，你可以之後啫，係咯。我驚等嚇，唔係轉咗講呢啲啊。 即刻無端端講無線啊！即刻唔聽啊，收啦！一聽無線個名，即刻要熄機。 熄機啊，大佬。咁啊，可以讲嗰啲西嘢先啦，西下先啦。嗱，咁啊，有啲咩科幻片啊？索性讲下北美啊，其实有啲咩科幻片？嗱，有啲都 系咁讲下，跟住下年有咩？ 系啊，讲下下年有咩啦？展望下啦，系咯。有咩咧？ 吓，一月应该系咪嗰个咩怪兽嗰架卡车嗰个？ 哦 ，Monster Truck 系啊， 系 Monster Truck 应该系嘅。 系啊，但系其实呢啲嘢会唔会啲人而家唔系咁中意咧？我觉得系好训啊，好笑嗰啲宠物咁噶。 啊，啲人唔中意咩？Pokemon 好受欢迎喎、啊，妖怪手表好受欢迎。 低年龄向咯。 嗱，其实好吊诡嘅，佢嗰套戏咧，嗰啲主角就牛龟咁大个。 系咯、啊，系哦，大人嚟嘅主角系白麦基华啊，真。 唔系，咁佢揸得车嘛？ 是 你冇辦法係咪？ 哈哈， 咩麥基華嗰、那個主角麥基華？ 咪即係我套電視劇嗰、那個一身佬喎，係啊，撩友嚟喎。 我係呢個嚟㗎。係 啊。 哦、但呢個唔係啊，你話係啊咩 X-Men 入面啊？ 係啊，阿哥啊， 阿哥係咯，即係嗰個大聲公。 係啊，都係佢做啊，麥基華好似。 係咪真係大聲公啊？就边个？ 唔系大声公，三口蛇公喎，阿 Alex 嘛。 OK， 啊，我系呢个，系咯， 系啊。 咁牛龟咁大个，咁即系点样可以讲系 Pokemon 咧？系咪大人咁个？呢个就系 吓， 唔系佢里边细嘅，但系细极都唔细啦。 阿小智要变翻智障啊！佢哋话 小智要变智障咩意思？ 咪新嗰套 Pokemon 小智变咗突然间缩咗水啊，个样又变翻十岁啊， 突然间又细个翻。 系个花名表智障啊嘛叫， 哦你话嗰个直情系弱智啊，唔系智障。 系 ，OK， 系咯，佢而家变咗大人嚟，跟住搭啲咁嘅怪兽。 嗯。 咁但系都系谂住俾细路仔睇嘅。 唔系，冇办法，因为佢揸车啊嘛，咁你唔可能搵个十岁揸车。 系咯。 即系呢个题材冇办法用太细个，系啊。咁就我咪覺得有啲怪怪地。 如果揾翻女會唔會好似之前嗰啲咩鬼馬神仙車嗰啲會唔會好啲？ 佢有㗎，佢有女㗎。 係。佢有 架車㗎。 係後屘變咗成幾架都係好似。 係啊，幾架㗎，係啊，係咪 Power Ranger 㗎又係 咯。五條友揸埋架車嚟㗎。 合體㗎嘛，最尾。 可以合體㗎，後屘五架車㗎。 邊 只大？係喎，等我合到喎。 係啊，啱啱好啊，係咯。咁我唔知啊，呢套係啊，呢套，但呢套香港咪暫時未知有冇做啊。 所以二月啊，我叫 都做啊，香港都會做哦。 系啦，香港都會做。 叫咩知唔知？ 香港佢直頭個名叫做係啊，魔獸戰車。 哇，仲叫魔獸戰車啊？哦 ，OK， 好。咁呢個期待啊，如果係咁係啦，睇下到時又點啦。咁啊得意嘅啫，呢出係咯，純粹係咯。咁 係啊， 嗰只嘢好似只狗咁嘅，其實裏邊嗰個 喂嘢佢食嘅好似，但係佢食咩啊？入油啊，真係。 唔係呀，佢都唔係個生物嚟㗎嘛。 唔知喎，佢俾啲油 嘅。咁嘅啫嘛，俾食油嘅咩？咁得人驚？ 唔知喎，食咩呀真係。 佢點解好似啲寄居蟹咁將架車當咗係個殼㗎嘛。 殼啊，係 囉。其實生物嚟嘅，係囉。 嗯。 其實我係有啲生物版變形金剛囉，其實我返嚟講一次。 哈哈。 係啦，咁啦。咁期待下啦，呢一出可以係啦，就唔係話啲咩好大嘅嘢。咁好啦，咁啊兩套就犀利啦。呢、這個X 教授嘅演員，咁其實嚟緊啊有套電視劇㗎，大家都記得啊，講 X 教授個仔㗎嘛。 係。 仔有咩特別呢？就係、是、精神分裂嘅。咁啊，每一個精神分裂嘅一個人格都係有一個唔同嘅超能力㗎嘛。係。係嘛？咁嗰個好似叫做咪叫 Legion 定咩好似係嘛？個軍團嘅好似叫做，類似呢個名。咁但係咧，咁樣無端講呢啲戲嚟嘅咩？咁係個戲有一套嘅。睇有一套系啊，就是、X 教授个演员都系精神分裂嘅， 都系光头啊， 都系光头嘅，冇错啦。咁佢顺便拍嘅啫，我觉得啊，反正剃咗头。咁啊，嗰度叫 split 就即系真系分裂啦。 呢度唔知香港有冇排期呢度？ 叫 C 呢度。 哦，直有啊，香港都有做。哦。 系啊，思想个思，跟住有一点嘅嘢再列咁啊。 哦，即系有嗰个食字。 系 啊。系啦，咁呢个衬晒啦 ，H 教授仔虽然分裂，哦，原来 H 教授都虽然分裂嘅 ，OK。咁呢度好得意啊，讲佢即系有廿几个人格嘅。 系。 咁但系咧，我数嚟数去好似少咁个咁样嘅，咁我就估啫，我估咋。其实系唔系嗰个女主角，即系话佢其中一个俾佢触发嘅女，嗰个后生，系咪就 系 佢其中一个人格嚟嘅？我估，我估咋。 系。 系。因为佢好似争咁个噶。 系。 系咪好似咪系咪话廿三个啊？其实应该系廿四个噶。 吓，应该话系廿四个。 系咯。咁系咪就系嗰个女仔就应该系第廿四个人？我估。 又唔知道，我见到佢本身都系讲嗰个女仔做试点咁啊，好似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佢好似同嗰班女一齐俾人捉翻嚟，就永远佢个位置系特殊嘅。 系啊， 系啊，所以咁你啲戏通常都 twist 桥嘅，你信唔信？你睇咯，到时我估啫、啊，我纯粹戏剧落。 系、 啊，系咯、啊，我又觉得佢 佢又净系带嗰个女出去啊，即 系 学下嘢嗰啲，系啦、 啊，同、啊啊啊、其他俾佢捉啲人唔同嘅。嗱、啊，呢、這个唔系科幻嘅，不过即系叫做。特别少少题材，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呢个就食到阿 S 教授个仔嗰个电视剧嗰个精神分裂嗰样嘢 ，OK？ 系， 即系嗰个真系讲，唔知嗰个几时做，都系下年嘅，应该都系下年嘅一套电视剧嚟嘅，就系、是、叫 Legion 啦，好似叫做军团啊，系、 嗯、 即系点嘅军团啊嘛，咁佢咪一个人咪就成个 X 名部队咯， 系做晒得一个， 每一个人格就系一种超能力，你谂下几犀利， 系咪做晒所有嘢， 系咯。咁佢除咗嗰啲要改造先有，即係例如 Wolverine 咁，即係要有特殊身體構造嗰啲，佢唔會有嗰種啫。我諗佢其餘超能力都齊曬啦，咩治愈啊、隱形啊，係咪念力啊，應該乜都有啦，應該 係咯， 係咯。咁啊，即係佢係成隊 X-Men 啦，等於一個人。OK， 咁啊，咁你撈你將呢兩樣嘢拉埋一齊諗就有關係啊！呢個精神分裂 ，OK？ 係。哎，咁呢個都留意啦。咁除呢個之外，另外咁、那個 X Super X 嗰個算唔算咧？雲迪素嗰個算唔算咧？ 都算。 係咯，都算唔算？嗰、那個都可以叫做算算科幻啫嘛。 嚇、啊，打到好似科幻咁啊，係嘛？ 咪以前我哋當科幻㗎，因為佢特工嚟㗎嘛。 嚇、啊！ 佢都有啲高科技㗎，我覺得以前上到集多少少。少少咯，少少， 少少有啲怪嘢嘅好似， 少嘅有啲儀器幫佢嘅有少少， 嚇， 咁我唔知呢集有冇翻啲乜嘢啊，但係今集就有甄子丹咯，同阿 Tony Jaa 嘛， 係啊，係， 咁所以呢套我又覺得要睇下嘅，係啦，要期待， 唔係嗰有少少嘅，因為佢預告嗰時嗰個踩嗰啲雪橇本身就喺， 係都唔係即 係，唔係喺雪地踩，係喺普通個森林入邊踩嘅，係 咯，係咯，係咯，點 呢樣就係好誇。 系咯，咁呢个都要等下啦。咁呢个香港有做啦，一定系咪？ 系呢、這个有啊。 几时做咧？北美都系一月，你香港都唔会太迟啊嘛。 哦，都系一月，暂定一月十九啊，都系个礼拜 好似。好快睇到啊，系咯。 啊，因为始终啲星色咧，香港实会差唔多同步嘅。 哦，咁啊系嘅，咁啊系嘅，即系有大星咯。 系啊。 即系实食冇之牙嘅，有星人。 系，最要识嘅系。 最要识系。好啦，咁呢个之后有冇？ 之后咪包黑晒啦。 包黑晒，系啦，呢个就都系一月尾，系嘛？ 系啦，呢、這个讲到话 final 啊。 哦 ，final 系戏名嚟。 佢话。系咯，佢话。 戏名系，即系呢个机战 final， 你谂下几多年前嘅机战？ 系。 系咯 ，final 咗未咧？ 系啊，呢、這个就。咩啊？终系终极厮杀咯，我又 哦，终极厮杀 系啦，咁 你食噶？ 咁啊，睇个预告咪又系好似重复翻之前嘅嘢咁啊，又打劲啲啊！佢好似又系打翻啲人啫，但系最奇怪， 都系差唔多啦。 又系打翻我霍家，又系打翻啊，我咩 Veska 嗰啲，都系打啲人，佢打系打系都打唔死喎。 嗯，我唔会死，点会死？ 系咯，佢好似系讲过佢复制度系多到咧，同啲。介嘅喪屍樣咁多，打死一個又有第二個咁上嗰啲嘅。 多過啲喪屍應該。 係咯。 喂，唔好理佢啦，係咁而家阿 Mac Ellis 又有翻超能力啦， 咁、啊、都係咁啊，都係 都系 fans 睇开就睇啦，但我唔知咩咩 fans 嚟嘅，其实我觉得我惊咩 fans， 我唔中意睇嘅。 但系佢呢套戏真系次次做都收得噶。 系咯，我就话系戏啲 fans 嚟嘅，啲唔系 game 啲 fans 嚟嘅，应该。 即系我觉得佢而家可以咁样带起到咧，啲戏可以不断拍续集，好似系佢嘅大佬，我觉得系。 哦，系。 系啊，真系犀利，成精之后真系。 咪系表现咗呢个老公系导演呢个嘢，可以不断拍俾个老婆睇呢套啊。 系啊，呢、這个又系另一个模式嚟噶。 系啊，就系咁开戏俾个老婆，就系搵个老公嘅地系做导演，可以开到戏噶嘛。 嗯，冇错。 系啊，俾啲女星个指标一定要咁啊！如果你想开戏，一定要搵个老公系可以不断开到片咁先得。 嗯，好彩啊，秦可辛冇啫。我惊秦可辛做女主角嘅戏啊，大佬。 吓、 啊！每年十部我惊有。 啊，加冇啊，一个系列不断拍都有啊。 吴君如啊， 系咯、 啊，哇死啦！我唔系 年年都出啫嘛，继续 计三零四六， 系啊，咩 file 咁啊，去到啊，继续有啊，但 金鸡 file， 金鸡都冇咁离谱啊，大佬， 系咯、 啊，冇咁样搞法，大佬，系啊，真系多谢啊，陈可辛冇咁做，唉，咁好啦，仲有冇？ 系，跟住应该之后。 嗱，有一套咧唔系科幻，但系咧好多科幻演员叫咩 Colinda， 嗰个系咩咧？就系呢个就系侠盗一号女主角啦，即系 Felicity Jones 啫。 系。 咁呢个啊，唔系我呢个新年有睇过呢个话头啊，系个男主角边个啊？系热血丧男系嘛？即系 啊。系啊系啊，热血丧男个男主角。 系啦，即系 H 名啊咩啊 Beast 啊。 系啊 系啊。 个人间体咧。咁佢竟然咧好多人做喎，有呢、這個滿大人啦、啊， 嗯， 咁又有呢個 Anton Hawking， 即係個幕後老闆嚟，佢唔知做乜鬼捉鬼咗 Felicity Jones 咁啊，講熱血喪男都係救嘅，即係其實唔係科幻片，但係佢都齊集咗好多啲科幻演員嘅，好得意。咁其實警匪咧當係咯，係咯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如果大家中意呢個，即係呢個演員陣可以睇下， 係啊。 咁但係就唔係科幻嘅，其實呢、這個。好啦，咁啊，讲啲科幻嗰啲啊，讲啲科幻先啦。咁啊，仲有边个？ 系，继续。 有边个？有冇 ？John Wick 啊，我见到有，跟住。 嗱，杀神 John Wick 系啊， 第二集啊，系啊。 系啊。 呢个又系二月做啊，香港都有啊。 系 Chapter Two， 即系佢个名叫 Chapter Two 啊 ，OK。 系啊，咁啊，二月十号啊，香港。 哦。 咁啊，预告见到系咪都系咁鬼鸡手鸭脚啊？其实。 我真系觉得系啊，大佬，佢。喺沙槍嗰啲咩動作，我真係覺得好唔得嘅。但係唔知乜啲人都覺得型喎。 唔係有少少騰雞嘅，成日我覺得佢。 係啊，點解咁都型咧？ 唔知喎、啊，係咪佢嗰啲騰雞比較實在啲咧？即係如果你真係揸槍，都係有少少好似係唔係咧？係唔係咧？咁向嗰個方向咁，所以比較真實啲咧，覺得。 即係揸到周潤發咁就唔好啦，係嘛？ 嚇！太我冷靜咧，就好似唔係人咁啊，咁啊好似唔係幾真實啦。 揸到阿 Mark 哥咁就唔好啦，係嘛？花盆西槍啊！ 吓，唔知啊，搵唔翻喎，这样。 唔系，我见佢开头真系做西装噶嘛，那个画头啊 John Wick 系咯。 系，唔系佢我见到佢咧，又开头唔知点整完嘅，又拎翻啲枪嘅摆翻落去个地牢度啊嘛，可以又唔想，即系点话，可以为咗只狗报完仇之后可以收手啊，跟住转头又嚟屋企寻仇噶，打到佢就爆，咩就炸佢卡碌噶。 唔系，但系点解只新狗咯？见到有。 系啊，跟住有新狗啊， 有新狗噶。 系咯。 咁 唔知啊！上次有啲人笑佢话咩系帮只狗报仇嘅一套戏话，跟今次系死咗咩，跟住要报仇啊！呢个 咪直情系嘅咩笑佢啊！系真系啊，大佬 系啊， 真系帮只狗报仇，唔系讲笑啫。 系咯、啊，咁唔知啊！今次讲到监督哥俾人炸埋，咁应该又系要开拖啊，佢 咁啊，肯定系嘅，系咯、啊。我又唔知人鍾意乜嘢啦，其實咁就好奇怪嘅。即係我係覺得佢，我反而覺得佢嗰個殺手世界嗰個設定得意咯，即係間酒店咁，原來裏面全部都係啲殺手咁。 係，跟住又可以 call 人嚟幫佢執翻啲屍骸咁樣，好似。 係啦，我反而覺得佢個設定上啲嘢幾過癮咯，好漫畫其實。 哦，係啊，係，其實都似。 呢樣嘢鍾意咧，我就唔係嗰啲人唔知鍾意第啲嘢嘅啲。 唔似喎就。 唔知佢鍾意啲咩。咁睇下啦，到時點都睇嘅，係咯係咯。 咁、啊、你好啦，阿奇洛利維斯好似近年係得呢套曬咗出嚟喎。 咁啊係啊，係啊，咁啊係啊，之前都唔係冇做啊，但係啲人都唔 buy 嘅。 係啊，係呢個 係咯。 咁啊，見到 keep 係咪太極合啊？上一次 太極合， 定係浪雲？浪雲四啊七啊， 類似啊，係咯。 係 合唔係佢主演嘅？ 我太極合佢即朋友嘅。 陳虎啊， 係啊，即朋友嘅嗰套就。 唔知道啊！ 咁啊，系啊，仲有 LEGO 嗰个 Batman movie 咯，二月。 哦，系啊，呢个你咪要讲，有冇讲过嗰堆公仔？ 哦，讲过啊，系啊，不过点讲咧？都系睇下中意咪睇咯。咁又 Batman 佢本身都我哋，即系佢其实攞 Batman 入边啲嘢嚟笑嘅，成日都好似。 节目有讲过堆公仔咩？ 哦，有。 我哋讲过。 有。 倾偈 过。因为布泰同佢腰带啊嘛。 系啊。 O K O K 啊，系咯，咁都系睇 大电影，基本上都 O K 嘅。 佢谂我度个古仔嘅应该系， 系咯。 好，嗱咁另外有呢个 Dark Tower，Dark Tower 系呢个咩嚟嘅咧？就系呢个Stephen King 一个名作嚟嘅。 系。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好怪噶个古仔，咁但系呢个佢系咪今年系咪真系做啊？系咪真系做咩戏？ 唔知道他說是即是暫定17年2月17號啊。 是的是的。不咁呢度係有嘅，不過真係唔好意思，咪今年嘅係囉。咪因為過往一睇個表奇怪嘅，那個表有 Terminator 嘅大佬。 係仲喺度。 咁唔係啊，今日6應該冇咗㗎啦，係啊。咁啊咁 Dark Tower 有機會有嘅，係啊。即係話拍都好耐嘅，即係話會拍講好耐嘅，係啊。 嗯。 咁終於成真囉，係啊。 係。咁啊三月啦，咁應該有阿 Logan 啊， 係啦，即係狼人， 係啦， 佢中文名都叫返做 Logan 喎，好似 勞根啦，就係正樣叫 勞根，係啦，都冇話狼人前傳啊，咁都冇㗎喎，犀利喎，即係少有啊，少有啲即係中文名咁簡潔，係 係喎，佢唔會講，即係譬如整個名後面加返個 title 喎， 係咪即係整個冷靜咁嗰啲呢， 咩末咩末世戰啊乜乜戰咁嗰啲喎。 我竟然佢就咁咁都幾好嘅係囉。咁呢個話就話最後一次演出啦，即係即係狼人係 呀。但我睇咗預告超過呢有啲腿呀，好唔好睇呀，即係 真 係。 咁真係唔知呀，因為佢外傳不嬲都係有啲問題嘅係呀。 係。 即係上次。 即係佢攞個位好似啲嘢好似似似有啲問題，所以銀甲武士又係無端變咗。係 呀。 变咗件装甲嚟啊！我觉得又有啲问题。 系啊，咁今次话变咗好似冇咗超能力，咁好唔好睇？唔知咁都睇噶啦，点都睇嘅，系咯，睇下点啦，到时吓。 系。咁啊，另外仲应该系咪 Space Between Us 咧？呢、這个就香港未有期啊，但系就有机会做嘅都系咯。 吓吓。 咁有 Gary Oldman 啦，咁有呢个啊。即係嗰時嗰、那個，即係本來佢應該佢先係做新蜘蛛俠嗰個啊，嗰、那個叫做咩？即係之前做 Hugo 啊嘛，係啦，嗰個，即係之前做咩？拍鳥小姐嘅嘛，嗰、那個男主角係咯， 係。 咁佢講緊火星，即係佢哋太空任務咁，那個媽太空任務去火星生咗出嚟，咁佢留咗喺火星度住，咁佢講佢身體好差咁，但係佢話要翻嚟地球見下佢嗰啲 Facebook 啲 friend 啊，即係條女啦，當然係啊。因為好得意嘅故事嚟嘅，即係咁呢個其實係科幻背景，就係因為愛情故事嚟 嘅。係，佢嚟到又好似唔可以住喺度，又要走啊。 係啦，嗰個 Gary Oldman 啫。適應唔到咁樣。 唔係，佢淨係喺心臟有事嘅。 嚇！ 即係你都知火星嘅重力係比地球輕啊，咁佢未必適應得到嘅話，佢會死嘅，定話有機會係。咁啊，死都要翻嚟啦，佢講㗎嘛，因為咁樣好得意嘅一個故事，但係科幻咁都科幻係咪？走火星喎，係咯。 系 咯，系咁样好，咁啊，仲有咩咧？King Kong 啦，系嘛？骷髅岛啦，系嘛？系。咁呢个实科幻啦，咁啊，成岛都系怪兽嘅，发现吓。 吓，乜都特别大，你话个岛应该住唔晒啊嘛？要吸咩？ 系咯，系咪一个无限嘅空间嚟嘅里边啊？ 吓，系啊，唔知而家除咗只 King Kong 嘅，仲有啲蜥蜴啊，连啲牛都咁大啊，好似我见到。 系咯。 系咯。唔知喎，對樣都大啊，係啊，有咩唔大啊？得啲人大啊，好似係 啲樹咯，啲樹大唔大啊？ 啲樹唔大嘅， 係咯， 即係啲係嗰啲生物無端端咁大隻嘅。 如果佢哋咁大，啲糧食應該唔夠啊，冇可能喎，其實 係 咯，照計啲樹都好大嘅喎。 唔 冇讲嘅啲。 系咯，唔知喺边个空间咗佢哋。 咁佢呢度个 King Kong 系佢哋嘅神嚟嘅，嗰个岛嘅。 系，但我感觉上好似只 King Kong 都唔够啲嘢打咯，如果咁样。 点解咧？ 唔知啊，即系你本身如果系呢啲咁嘅 size 啲，去到咁嘅 size 系好多嗰啲系 King Kong 都系正啫嘛，佢感觉上啫。 哦，咁佢每次都系一对一嘅。 系咯，即系如果系嗰啲咁样打法，我 King Kong 系唔够抽嘅，如果咁样打。 一对一都唔够抽。 吓、啊，唔系一对一就够嘅，但系我即系其他啲动物唔系，即系我感觉上嗰啲唔系单独行动啊嘛，嗰啲动物应该嗰啲。 呢个怪兽片嚟嘅，通常都系一对一嘅。 系咯，但系啲佢哋一啲野怪啲啊，即系啲虫嗰啲部嚟得一条啊。 唔知啊，喺怪兽片入边永远大嗰只得一条嘅啫。 系咯，真系奇怪。 其他啲培育唔到咁嘅 size 噶嘛。 吓、啊。 系咯，即系就算佢有个族群都好啦，永远都系巨大嗰系得一条嘅啫嘛。 系错系咯，三月仲有个 Power Ranger 啊，咪战龙觉醒啊叫 吓， 系啊 ，OK， 系啊，三月有呢套啊，系啊，呢套又系爱笑嘅，应该睇完我觉得。 咁啊唔止，仲有呢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系啦，呢个美女与野兽 ，suppose 系美女与野兽啊，到时系咩啦 ？Beauty and the Beast 啊，Handsome and the Beast 啊，咁边个系个 Beast 咧？就系呢个妙丽。 是 即是我见到他不样的真是西口西面咁嘅。 吓、啊、唔知喎咁样。嗰隻野兽都唔係好野兽㗎喎好似。 吓咪又係咁狮子人㗎喎。 係呀、啊、但係唔係几狮子嘴嘅但我觉得今次好似。 吓、 啊。有少人嘴咁喎我觉得今次 係。咪狮子嘅呢、這个睇一套套呢其实佢係有角嘅成嘅。怪兽嘅。 怪兽嘅係。 我嗰个唔重要啊，嗰、那个佢不嬲都系咁一只嘢咁嘅样。我反而觉得点解揾阿妙丽做啫？ 吓、啊，佢好难讲到咩啊？ 唔知啊，真系我麻麻地嘅。你话佢以前做妙丽嗰阵个角色系咁冇所谓，但系佢点解佢平时都系咁？即系好似佢个角色继续延续咗喺佢个人生噶嘛，跟住就蔓延到另外其他角色咁咯。 系， 即系都系西口西面， 系嘛？ 即係佢係西人都唔使生到西面㗎。唔使用西人牙膏嘅啫。 唔知呀。 唔係真係好臭面呀、啊、個感覺係。 咪少似差嚟嗰個。 唔係嗰個好啲。 好喎我都有少少西西地面㗎喎平時。 嗰個係呀。但係冇佢咁西。 係呀仲西啲呀佢。 西啲新年唔咗啊！新年 系鬼 新年唔见咗， 喂喺度喺度， 讲紧妙丽啊嘛， 系 有冇意见啊？对阿妙丽， 我啊觉得唔系我觉得佢就冇乜特别嘅，即系我冇所谓嘅， 吓冇所谓，真系好西面喎，冇所谓， 嗯。咩又冇咩喎？我又唔系咁覺得喎。 系咩？哦， 冇咁嚴重啊！我覺得 系咯、啊。 哦，咁你睇過佢上一套戲唔西口西面嘅 咧？ 你睇佢邊套戲？上一套係邊套啊？唔西口西面。 嚇！佢上一套係邊套啊？佢上一套係咪？ 啊 ，Harry Potter。 唔係啊，係咯、啊，上次咪哦。好多喎、啊，如果個後生嗰啲，不過佢如果話咩，上次咪有套方舟嗰套咪做個女嘅好似 啊，都西口西面嘅， 嚇、啊、都係啊，古代喺古代嗰時都西口西面， 嚇、 啊， 係咯， 冇又冇特別感覺， 冇感覺 ，OK， 係 啊，咁不如我 唔係普通我覺得又冇咩咁，但係唔係冇乜話加分減分嘅佢做就，我就係啊， 我減分喎。 是吧 是我介紹你一套啊都是他做的都是下年的科幻片來的。但這套又沒有在這些 地 方即是我不知道為什麼的。我看看他沒有說什麼時候做的。我、哦、這個4月的他說4月28日。是。那就 是 叫 The Circle 啊圓圈。那為什麼科幻片不是我們上次說的人站在這裡玩遊戲那些不是那回事來的。有 Tom Hanks 的即不是小片來的。 哦，呢套好似 Skynet 咁啊，讲到系嘛？ 第一九八四啊。 佢係嗱，總之佢嗰個 circle 就係一個波咁嘅嘢嘅，唔知做咩。總之佢其實個真相就係監控啲人。咁但係咧，佢又唔係好似一九八四咁咧，係搞到好似好黑暗咁喎。佢又唔黑暗喎，好正。 好光明喎，佢開頭搞到。 咁佢就去問佢哋，問佢 interview， 問佢最怕係乜嘢？佢話佢最怕就係佢嘅才能，即係唔能夠發揮或者即係被埋沒。咁啊，呢套戲咧原先咧就 cast 咗啊機械女啊，機械機做嘅。 係。 係啊。咁就唔知點後屘換咗阿苗麗，咁我即刻對佢咗啦。 哦。 即刻對啦。咁啊，咁呢套仲有另外一個大家好唔中意嘅演員就係呢個阿白冰啊，黑仔啊。 係。 John Boyega，記唔記得？ 係。 星戰嗰個黑嗰、那個係白冰黑仔係。呢度繼續做兵啦，我估係。 係。 咁啊，唔知道咩人啦，咁啊好多人做嘅，係啦，咁啊，佢其實係類似嗰個1984嘅故事，但係佢唔同嘅感覺嘅，係啦，咁又係一個小說改編，咁我都係唔知道長城講乜嘢啦。咁啊，呢個其實有畫頭貼過上嚟嘅，好似有聽眾貼過上群組嘅，叫做 Circle。 係。 咁啊，又係妙麗嘅，咁今年又另一套，呢個科幻片呢個肯定科幻片嚟嘅，咁啊睇下大家中唔中 ？OK， 咁係咯，即係或者係冇乜特別啦，係咯，其實佢做好唔係佢做冇唔會特別吸引啦，係咯。咁我原先以為係啊機械機做喎，原來冇咗。 就吸引啲啊，如果佢做。 吸引好多，即刻睇。但咁都唔會唔睇嘅 ，OK， 又唔會話妙麗做啊唔睇嘅，不過意思就係、是、我唔覺得有咩好咯，係不過就冇意思。係 啦，係。咁啊，系啊，跟住5月5日应该就《银河守护队》第二啊。 哦，喂，其实仲有一套嘅，有一套3月24，即系呢个我北美啫。咁啊，仲有一套系，喂，胆怎睇啊？唔觉得系科幻嘅，叫《King Arthur》亚瑟王。 哦。 Legend of the Sword， 咁就咩咁科幻啊？其实唔系喎，系好魔幻啊，唔科幻都。佢一洗以往呢個亞瑟王用啲好正常嘅中古騎士嗰啲，咁嗰啲哇呢、這個淨係啲甲啊啲嘢整到好似 Lord of the Ring 咁，咁同埋好明顯係有好多怪嘢啊魔法咁樣嘅處理，咁係一套新感覺嘅亞瑟王嚟嘅，就唔係以前大家睇到好老土嗰啲嚟。 係。 咁呢個阿新年有睇過呢個畫頭咩？ 係直情魔界咁。 魔界咁啦，係啦，好似 Lord of the Ring。呢個反而我覺得呢個反而要留意，因為其實呢個 King Arthur 佢有係好多科幻元素嘅傳統嚟嘅，即係喺呢度出嚟嘅，係即係包括 我記得預告嗰度無端又有啲大將嗰啲咁嘅嘢，好怪喎， 好怪㗎，係啊，所以唔好 啊嗰、那個咪直情係喺魔界嗰啲咁樣 啊，係啊。 系 啊， 系魔系都打大仗系啊， 啲甲又好怪啊咁样嘅，系啲魔王咁嘅又有啲系咯，好唔同嘅， 系 咁同佢King Arthur唔系细路仔嚟噶，佢放心啊，麻甩佬嚟嘅， 系 即系佢麻甩佬嗰阵先去掹剑嘅， 系咯，唔系僆仔掹反而， 唔系咁啊，其实僆仔掹迪士尼版本先咁细个嘅，本来原著都冇细路咁细，即系都 teenager 起码， 系， 其实三月仲有套嘅，讲埋先。咁啊，叫做 life 啊 ，life 即生命咁啊，哇咩嚟？都有貼過上群組，就係、是、綠燈俠啦，或者應該係而家叫做阿死侍啊 ，Deadpool 啊， 係， 咁佢主演嘅，咁當然有呢個咩，即街難賀咁樣嚟譯做係嘛？ 係，即係 source 曲嗰個， 係啊， 即係波斯王子啊，係。 係啦。咁啊，幾個人嘅，咁啊做啲太空人，咁喺呢個國際太空站咁，咁佢哋就唔知點樣接咗個衛星，佢裡面就唔知個衛星飛過邊度，好遠嘅，咁翻返嚟咁樣，咁所以佢就裡面有啲叫做包子咁樣嘅一啲生命體，即係攞到啲 sample 翻嚟，咁所以冇乜特別嘅覺得嚇，即係咁，但後屘嚇唔通會變怪獸定整到啲人變怪獸咁就？咁所以就好似一個太空嘅危機，咁佢哋亦都係有諗過係咪即係係咪直情要死喺太空，就唔好將呢個問題帶落去地球，因為唔係可能成個地球都瀨嘢咁，即係個畫頭就冇影過到咧嗰個係咩事嚟嘅，係咁但係就好似啲怪物片咁嘅，其實啲感覺，啲 alien 咁嘅， 系，所以中咗招，话唔可以带翻地球咁咯，咁样就 系啦。咁呢度都系科幻啦，肯定系科幻片啦，系咯。咁但系暂时香港当然系未有任何嘅，即系话会做啦。咁不过我谂到应该会做机会唔低嘅，系咯。不过又唔系渣嘅，你睇都系 A 片嚟嘅，就去影啲嘢，系啊，系啊，喺太空站度咁样嘅，系啊。好，咁讲完呢啲比较早期嘅， 系。 有啲乜嘢 喂，头先讲银河守护队二啊， 五月啦，已经去到 ，OK。哦，喂，中间冇嘢，由三月一跳到五月嘅。 四月好似闷啲，我见到好似。 系嘛？ 哦，除咗四月系嗰个上次嗰个咩狂野时速咯。 狂野时速即系拍到成套好似啲 GI Joe 咁样，系。 系啦，系我套，系我嗰个四月。 嗯。 系。跟住五月就银河守护队。 人和守护队就正常啦 ,ok, 即係正常期啦，係啦。咁今日当然应该会再打得劲啲呀，即係。 係，但佢讲而家最係讲个老豆喎，啲问题喎，星球啊，佢老豆系个。 佢老豆系星球嚟㗎，係都有生命嘅星球，但佢可以变成人嘅。 係囉，点样变成人形。 我都唔知喎， 又扣咗佢又卖晒佢出去喎。 係呀，係佢变成人咁生出嚟嘅，当然啦，唔通佢妈同个星球咩。我都唔知佢点样变啦，系漫画有其中一个版本系咁噶， 系啊， 系咯，就唔系原本个版本， 原本版本好似系都系啲皇族啫，好似系， 系啊， 外星嗰啲皇族啫， 系咯，咁呢个比较怪啲嘅，的确系，即系竟然佢用咗呢个版本比较怪啲，系，咁啊睇下点啊，系咯，睇下佢老豆个星球又点样变咗。 系啦，跟住做五月应该有就系异形啊，叫 异形就最新今日抌咗个话头出嚟啦，终于系啦， 圣约啊， 新鲜关键啦， 圣约佢真系叫翻异形啊，今次系唔系咩普罗米修斯咁样？ 唔知大家转咗咩？开头仲系叫普罗米修斯嘅，头 先哇，好似系咁，但系今集系咪真系异形嚟？一出现嗰只，因为黑咪猫都睇唔真， 唔知喎。 所以佢只蛋咁嘅物体上好爆开，好似系异形嗰啲幼虫咁咯。但系如果成虫嗰只就唔知喎，真系 睇唔真咯，就系成虫咯。哦，佢啲蛋就直情系形啦，系咯。 系啦，系咯。 但我又见到有啲好似乌蝇咁啊，飞咗嗰人只耳度嘅喎，咩嚟嘅？嗰啲又第啲嘢嚟嘅。 又系生物兵器咁啊。 系咯，真系迟早搵到加尔巴嘅。 系咯，唔知喎。跟住佢又开头影就系本身。即係有條仔有條女混咗喺個倉，跟住條女又叫另外喺出面門口條女叫佢放佢出去啦。 係啦，因為裏面有條友就嚟變怪。 係啦，跟住見到佢就係變好似唔妥咁樣，跟住我就唔放佢出去，跟住我見到條仔好似個背脊唔知爆咩嘢出嚟咁喎，或者心口爆背脊爆咁樣。 點解背脊爆出嚟嘅咧？咁奇怪嘅。 係咯，因為唔係一個心口爆，因為佢喺後面爆開嘅，今次好似見到。 爆啲阿賴爺式出嚟。 嚇、啊！唔知係喎，啲插頭啊變咗啲。 啊！唔知做咩係啦。咁啊，當然呢套必定要睇嘅。不過睇個機械人老咗嘅， 係啊，今次阿磁王老咗好多啊， 係咯，老咗好多啊， 係咯， 成個磁力王咁樣， 唔知可以做翻老嗰個啊，就係下次 嚇就嚟得啦，係 啊， 但係唔該練翻大隻啲咯， 係啊， 染翻白頭髮啊，得咗，係， 哈哈， 好啦，咁啊，異形當然係喺度值得期待啊，我諗下年係咪應該算係。 应该又系佢做翻导演，应该都有翻上下啩。 唔知道有人柴台啊，大佬又嚟又 啊！唔系响嗰个惊吓性嗰度讲 OK 嘅，系佢啲铺嗰啲细位可能就要到时睇下拍得好唔好嘅。 但系上次普罗米修斯都几好睇啊！ 哈哈， 唔好咩？ 喂，啲细位嗰时候人哋执着啊嘛，嗰时 例如咩？ 唔系我例如傻佬走翻嗰度咁样， 哎呀，算戆 居居嗰啲啊嘛， 咁样冇。系咩问题啫？ 系如果本身成套大就应该冇问题嘅。 我都唔觉得嗰个傻佬有问题。 系 咩傻佬嚟噶嘛？ 系我两条啊。 傻佬咪佢傻嘢咯，有咩咁出奇咧？系咯。 系同埋佢啲人最激最咩就系我掟书机噶嘛？啲有时好少。 掟书机。 系。 哦，我埋口啊嘛。 系我攞嘢型咁嘅怪咁喺个肚，跟住搵个掟书机掟完即刻行得我。 系。 吓、 okay ， 唔系都 OK 嗰时睇，唔系即系个控制嗰个气氛就 OK 嘅，我觉得系啊呢个导演啊，阿志哥。 嗱咁啊，另外啊，同一日咧，北美竟然有另一套挑战喎，竟然就咩咧，就是、Annabelle。 系 真系未死过真系。 第二集啊！ 第二集，即系以为系鬼大头， 咁怕 鬼都会死嘅大佬。 嗱，灰飞烟灭都打到 系。系咯，咁仲有到底呢个边鬼个做导演噶？好似系咪上次话揾嗰个系咪嗰个熄灯嗰度啊？ 系啊，好似系啊， 请问咁啊，嗱，不过有人话好睇嘅， 唔知有啲口味问题嘅呢啲可能鬼片就 系。咁啊，睇下啦，系啦，呢套咁到时都有人睇嘅，的确系啦。 系啦，咁呢个表就因为点解会有《Terminator 6》就响五月啫，竟然。 系咯，奇怪冇啊，边有冇拍啊？你唔好突然间话有啊，唔好吓我啦。 呢个冇啊，佢都冇开个镜啊，冇讲过。 唔会突然间去到四月，突然间叮叮叮叮叮，下个月做《Terminator》。 系，我哋已经拍咗啊，其实。 你拍咗啊？系咯，冇话你听嘅，吓一吓你啊嘛。 应该唔会。 哇！呢套科幻喺度《Baywatch》 系 沙滩咩话叫做乜鬼？嗰叫 我极星嚟喎！ 即系成棚人揸住嗰个叫咩咸先？ 嗰只可能猴利苏啊！ 猴利苏系猴利苏跑橙色猴利苏度跑嗰、那个。咁今次换嚟呢个边个咧？就系、是、呢个阿 Rock 啊！ 哦，大地震咯、啊，加州大地震嗰、啊、个班底啊嘛，无端变 系 系咯。大地震今次搬咗去就沙滩啦，系啦， 系啊，上次大地震今次俾我去海滩咯，佢哋 系啦，咁到底会唔会发生南亚海啸定系呢个311咧？我唔知啊，系咯，唔会咁顺滩，净系做下呢个沙滩仔啊？ 唔系，我见到预告系开枪，好似真系捉贼定咩咁喎？ 系咯，点解会咁？ 好似班友好似唔知走私定咩咁，佢就去捉嘅。 讲沙滩救生员嘅故事都搞成咁咩？有 Rock 就即刻变咗呢啲戏，大佬。 争 咁。唔系，佢好似个 friend 系唔知系警察定咩嘅？即系唔知查咩，跟住有人嚟，跟住好似我见到佢唔知毒贩定咩，跟住佢哋班友就去食走私咁样，跟住佢哋班友去真系帮手捉嘅。 喂，咁但系平时 Baywatch 讲呢啲嘢嘅咩？ 唔系咯，就系唔系佢有时都喺电视剧度有时都会打下啲坏人嘅，但系关事嘅好似。 未去到咁咯，大佬。 系咯，唔会走去咁啊。 系咯，真系冇办法啦！你见到一有 Rock， 点会系正常啊？ 系啊。 系咯，唔通净系救阿生咁啊，请力咁啊算咩？冇可能， 救下啲女嗰啲啊嘛， 冇可能嘅，梗系有啲夸张嘢啊！啊，到时睇系啦， 系。 咦？点解呢度话个 live 呢个系5月26日又即系又唔同嘅时间啊？ 而且呢度话呢个 时间，系可能系啦，可能系啦，唔知喺啲北美时间嚟啫。到时睇香港嘅。好啦，同埋仲有啊，嗰个礼拜有一套啊，呢个魔道王啊， 系。 叫咩 ？Dead Man Tell No Tales， 即系死人就唔识讲故仔啊，系嘛？ 咁样嘅， 唔系即系死人先可以守到秘密啊。 系。 到底讲乜唔知啊？我睇个画头啦，咁啊有啲鬼咁，即系又系啲鬼船嗰啲友咁咪袭击咗，即系佢讲啊只正常船入咗个山窿度，俾嗰啲咁嘅鬼袭击咗嘅，跟住佢就但系佢只船上面有个好似反咁锁住咗，佢就话。叫佢啲鬼咧，就叫佢帮佢揾呢个啊边个啦，啊 Johnny Depp 同报仇啊，帮佢吓， 系 咁样嘅啫，暂时系咁。咁啊，都几流下啦，我完全中国中国 系啦，唔系有少大镬啊 ！Johnny Depp 系除咗做呢个系列啲，即系佢之前做呢啲系仲可以啲票房 OK， 之后佢做咩都死。上次怪兽我就啲人临尾话点解啊？阿哥连化路变咗傻仔咯，又变咗佢咯，因为 真冇得讲啊，真系 唔似嗰啲好似唔系好中意佢咯。 佢都唔系魔道王样 哦， 系咯。 哥连化路变咗魔道王样，好笑啲啊！ 唔似变咗两个哈圈啊，整咗好个装。 哈圈系啦，冇错 ，Jack Sparrow 啊，系咯，原来佢真正身份系魔道王啊！唔系，我真系路飞啊！佢伸只手打你啊！ 唔知道啊，即系总言之，佢系而家就系得呢度食到乌，如果呢头都唔得，咁佢应该系拜拜啊！ 咪佢咪做真人版海贼王咯，我觉得应该可以。 吓、啊，哦， 只眼画翻好似死鱼咁啊！ 画翻死鱼， 唔系咩？路飞系咁嘅眼嘅， 系斗士啊嘛， 咪即系佢好大个圆圈嘅一粒咁啊！ 系。 畫落去咯，而家嗰啲人 cosplay 都系咁啊，畫落去噶嘛，可以，即系其实个化妆嚟嘅，嗰系， 戴翻顶草帽系嘛，叫阿 Johnny Depp 做呢、這个， 系 可能都得 啊。咁 睇下得 六六月啦，就系神奇旅侠啊。 神奇旅侠冇错，呢套我就好期待啊！但系我哋又惊佢到时会又剪到古灵精怪啦。即系而家暂时喺画头咧，都好似几好睇。 系，哇！我系惊华纳嘅真系。 咪呢套嘅期待咪呢套啊？ 咪有，但系而家系反而系惊华纳同佢啲，即系佢嗰个制作个 production 翻嚟系佢整出嚟嗰时，惊佢点样整嘅会变咯？ 惊佢点样整系咩意思？ 系整套戏咯，即系佢可能又唔知点啊，又要抽起啲嘢，跟住又要出碟俾先俾你嗰啲啊。 都好啊， 只手落去，搞 咁就好啦。cut 咗以后都不能够 release 晒，而家佢嗰啲系。 系咯、 啊，唔系出碟有得睇翻啊，系啊， 吓 系 啊， 咁啊，不过唔知啊，暂时睇神奇旅侠就好似几好嘅个感觉，即系即系有机会咧系嗱以前咧唔系冇拍过超级英雄女英雄，但系唔成功嘅，拍咗几次都系 Super Girl 唔得啦，咁 啊上次啊夜魔侠又条女又拍过啦，系咪嗰个 哦咩铁达英雄啊， 唔系达英雄，嗰、 啊 那个嗰、那个。嗰叫乜鬼嘢啊？ 二咩啦？ 唔记得啦，系啦系啦，揸住两支嘢咁样。 两支叉喎， 系两支叉， 又唔得啦，系咪？ 系。 咁啊 ，Catwoman 啊，即系阿暴风女人做嗰套，其实都唔得噶。 唔系，我个就变咗烂片添，佢笑嗰阵。 系咯，咁似乎一路以嚟即系都唔 work， 咁但系 Wonder Woman 呢个 title 真系佢其实特别啲嘅，咁啊，所以有机会呢套系即系创叫做成功嘅，终于有一套成功嘅超级女英雄嘅。即系电影啊，即系好大机会，咁所以都 系反而变咗种系奇遇嗰啲得啊，真系奇怪，即系好似包黑晒位或者我 underwear 我反而我啲咁啊继续做。 哦，因为嗰啲佢唔系超级英雄啊嘛。 系咯，我啲就唔系 superhero 咯。佢唔系 superhero， 即系打女啫，但系其实佢啲能力都差唔几嘅。 系劲过添，如果你计翻啊包黑晒，我觉得。 我话 Alex 系劲啲。 系啊，劲啲喎，有念力噶嘛。 犀利喎，成个都 系。系咯。 咁啊，神奇俠就亦都有，即係佢嗰個前期嗰個故事都有呢個愛情線啦，咁又鄉下妹出醒嗰啲咁嘅劇情啦，咁一個賭人嚟咗人間，原來要俾錢買嘢㗎，要乜要，即係嗰啲係幾文嘅， 係咯， 係，就唔係好似你睇而家現代版嗰個咁硬邦邦咯， 哦係， 係咯，嗰係仲係有感情嘅神奇俠，咁啊幾期待睇到嘅，的確 系少女啲啊，冇咁咩咯。而家现代版上次出到我就似啲贵妇多啲喎，感觉上。 系啦。 嗯。 咁啊，睇啦，呢个我哋又有期待啦，即系叫下年其中一套系啦，最期待点啫。咁啊，另外竟然有咩 Fantastic Four， 即系呢个神奇侠有第二集。 系又系收皮嘅，应该冇啊。 嗰啲又系 cut 咗噶啦，系嘛呢啲？ 系啊，呢啲 project 全部冇晒噶。 系咯。唔知啊，再睇下到时点样。 系啊，跟住 妈咪 阿汤库索同妈咪啊。 系啦，呢个职业特工之 系啊， 职业特工队之呢个妈咪系嘛？ 系 咯，即系今年冇职业特工队啊？呢个2017 哦，应该冇， 暂时未见。 呢套顶住先啦，系嘛？职业特工队 系，都系俾你顶下瘾啫。 佢妈咪系啦，咁就话呢套有机会系即系变成怪物系列，就怪物复仇者啊。 系， 未必系坏人嚟嘅。O、OK, K， 其实即系呢个版本嘅猫， 系 女嚟嘅，因为系啊，你话系啊，刀片女嚟噶嘛， 啊，刀片女啊， 刀片女做系啊，咁啊，睇下点啦呢套又 O K， 咁啊，完全系唔系之前大家心目中嗰个咩《盗墓迷城》嗰啲嘢嘅，唔系嗰啲嘢嚟嘅， 系唔系班顿费沙嗰啲啊？ 我唔绝对唔绝对唔系嗰啲，系啦。咁而嗰个礼拜咧，亦都会有哇呢套犀利啊，《World War Z》嘅第二集。咁系咪噶？其实又呢套系咪坚啊？又 唔知 喎，唔知喎，啲片头全部假嘅， 啲片头假嘅咩？但你有冇睇嗰个系 嗰 个巨型植物嗰、那个？ 哦，我又见唔到嗰、那 个。你见唔到嗰个咩？ 你贴系啊？你得闲贴下相嚟。 唔系， 我 早一早有人贴过噶咯。 系嘛？ 即系啲巨型植物嘅话，可以卷嗰啲直升机嚟嘅。我点解会讲呢啲嘢嘅？嗰、那个坚强流噶嗰、那个。 系唔知第二套戏黐耐啊？ 第二套戏嚟噶，原来 系啊，其实又系第二套戏啊，唔知啊，真系唔知。 系 佢好多话头都系咁样。 咁唔到 World War 二 set 二唔系讲丧尸大佬。 讲啲 丧尸病毒走咗啲植物，变咗打植物啦。 但啲植物巨型喎、 哦，唔系，因为有啊，你本身我有时讲啲生化嗰啲嘢都系可以去咗啲植物度变咗肉噶， 系嘛？唔系喎，佢好怪喎、 啊， 生到嗰棵即系佢翘埋住，生变咗手掌咁噶，大佬好怪噶。 咁样嘅， 呢啲要对哥斯拉噶啦，如果玩到咁样， 吓、啊， 系咯，哦，我知啊 ，World War C 啦，系其实系漏咗个字啊， 系。 哦、原来打哥斯拉啊，终于最后啊，系咁样啊， 吓、啊， 终于 crossover 咗呢度啊，唔知啊，我唔知嗰个经历流啊，真系系咯，咁即管又期待下啦，系咯系咯，或者大家知道话俾我哋听， 系，咁 唔止喎、啊，仲有一套又系系列、啊，又呢个 Journey 三啊，即系上次呢个咩地心探险记啊，咩嗰啲咧，神秘岛咧，又话第三集、啊、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咁，系咪咧？呢个咪系真嘅咧？即又系有嘅啦，呢度系咯， 系上月球， 上月球咯，终于讲到系啊，唔系系话咗会拍，但系咪真系拍咗定系咪见咧？ 真系唔知喎、 啊，真系唔知哦、 啊，系咯，又系喎， 唔系上次嗰度佢最尾已经话咗系会上月球噶啦， 啊， 讲咗噶啦，系啊系啊，咁、啊、但系呢个会有嘅机会就得高啲嘅， 系，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但系叫做下年个 list 竟然有呢套戏咧，系咯、啊， 系。 咁再有咧，另一套呢套應該見啦，就係 Kingsman 嘅續集啦。 係係。 見啊，係嘛？ 係 啊。係啊，對 Golden Circle 咁啊，但係講乜好似未知啊。 之前講過話，預係英國佢哋俾人哋打爆咗個基地，跟住佢過咗美國嗰邊啊。 咪但點解又會有翻哥連費夫嘅咧？最奇怪就係、 是。係啊，佢有講過話有去做啊，但係佢咩形式出真係唔知喎。 哦，有夜神月咗嘅嘛，係回憶啊，或者係條片啊。 計劃通啊嘛。 計劃通啊，真係。係咪咯？但其實冇死到咧。 唔知啊，跟住有啊，暴風女神做美國嗰邊咯，我接頭人好似。 咁即係今次成個古仔搬咗美國做， 應該係去咗美國嘅個。 嗱呢個堅有啦嘛，咁係咪？應該下年係嘛？ 啊呢個堅有，之前有講話拍嘅。係 啦係啦，咁啊 Kingsman 二又真係要咩啦？即係要睇啦。 再用翻上次導演添。 係、哎、導演嚇，咁佢自己嘅作品嚟喎呢個。係 咯 係 啊， 冇第二個人，因為佢好似慣性唔中意拍續集嘅。 係啊，呢個第一幕續集啊，好似。 系啦，咁啊睇下都呢套實要睇啦。如果即係想玩嘅時候，呢套又好期待啦，所以就 係我期待係第一集 OK 喎，覺得 哦，再跟住 係啦， 呢、這個六月呢、這個哇犀利，呢套唔知期唔期待咧？第一就係 Transformers， 我就麻麻啦。OK， 最後騎士啊！ 唉，最後騎士啊，真係你以為最後啊個名嚟嘅又 係啊， 唔係最後啊，你放心，呢個第一套啊，即係話以後會又係。好似 Marvel 同星戰咁會衍生好 年年一套，好似話要 衍生好多啊，話即係有好多系列同埋唔同導演做啊，咁樣 係唔同導演，我反而開心啲， 係係咯，再 Michael Bay 啊， 唔係因為我睇佢唔係 Michael Bay 嘅，其實點解睇佢都係因為係阿柯柏文嘅，係 啦，所以呢集仲 Michael Bay 喎，仲繼續 係啊，呢集係啊， 咁啊麥克華寶 捱埋佢呢一集啊，後面仲冇 Michael Bay 啊， 有。 唔係，咪後屘最叻嘅地方就係次次一拍完佢之後話下次唔做啊嘛。 哦，佢都抄下。 但係之後又做啊嘛。 佢都係抄下宮崎駿嘅啫，呢 係咯，好勁喎！佢由第三集開始講到而家喎，已經集集一做完轉頭即刻講話我唔做啊！下次。 睇嚟過香港見到嗰啲鞋鋪咧，好中意話最後今天已幾 work 喎呢招噶嘛。 係咯，次次都咁， 一定係啊！ 每晚都做最後今天。 係啊，次次佢套戲上佢都話最後今次做，下次唔做啊。 系啦，咁呢個我嘅期待冇嘅零嘅，反而如果講期待啊，零 啊。哦，咁可能見唔到咩會好啲嘅？ 見唔到咩？ 之前嗰啲主角嗰啲，即係馬華寶算咁多個主角之中比較好啲啦，我覺得。 係啦。 但係佢好似今次唔係主角嚟喎。 係啊，變咗條女啊嘛，今次。 啊，個細路女。 係啊，咁都好啲嘅，唔會見到嗰啲。上次嗰啲即係個上次個女啊，同埋再之前嗰啲咁樣啲 model 喎，我條女咁樣我好啲啊。 即係有兒童向翻好啲啊，變咗細路。 嚇、啊！唔知啊，可能好少少咯，冇咁咩咯。你開頭阿 Sam 嗰度又即係阿沙寶夫嗰度又太過廖啟智得滯啊！突然間， 我覺得會仲大鑊嘅。 仲大鑊你覺得？ 我覺得會仲大鑊嘅，你睇下啦，係啦，睇下嚟緊睇，我覺得大鑊，仲大鑊嘅應該會。 系嘛？ 即如果走兒童向，應該仲衰。 唔知啊，那個兒童可能同別金剛傾多啲偈，可能影得多啲別金剛咧。 嚇、啊！嗰只咩啊嘛，跛腳嗰只，嗰只兩電單車嘛，係啊，同嗰個傾多啲偈咯。 係，唔會摁佢啊！呢、這個今次。 摁邊個啊？ 咩啊？咪上次咩跟科索嗰次有摁咗啊？係咪？ 哦，你講嗰啲四驅車嗰啲。 係啊，四驅車啊！今次佢架車變咗條女坐上佢架車眼啊嘛。 架車唔知夾支咩出嚟啊？突然張凳度。 嚇！唔知啊，個碌爆咗定咩啊？喺眼度。 唔係佢跛腳個， 啲波棍啲擺喺邊度啊？ 跛腳個嗰架車， 係咯， 唔知佢啦，是但啦。佢我覺得賴嘢嘅會，即係睇住佢畫頭，唉，我覺得賴咗啦已經。係好，咁啊，仲有咩啦？仲有呢、這個咩卑鄙的我第三集，即係呢個小小兵， 係嚇，要好似變咗特工嘅佢而家。 不過佢上次已經係㗎啦。 吓、啊，唔知又搭埋个老婆走去对付个胡须佬 嘅。佢老婆系特工啊嘛，咁样佢咪变咗好人咯？佢做咗好人啦。 哦，个坏蛋掌门人。 上次已经做咗噶啦，啊坏蛋掌门人啊，记得香港个名。 吓、 啊，系咯，上次已经做咗特工噶啦，咁啊咪继续咯。 系， 咪都系搞笑嘅啫，就又唔需要太认真咁。 系啊， 咁啊到时一定有一定有人入场嘅方式。 好似今次有个孖生嘅喎，唔知细佬定咩有头发嘅喎，唔知系咪真系头发嚟俾我哋？ 哦，系咩？我唔知道啊。 系啊，个样同佢一样，变咗金毛嘅系。 系啊， 系啊，长毛嚟喎。 Bob 嚟啊， 唔知可能系我就话个头发咪流啊，都系。 阿 Bob 似嗰啲小小兵嗰条。 系嘛？ 唔系似嗰个坏蛋喎。啊 ，Anyway， 咁啊，呢个中意啊，睇啦。 系。 有冇咧？有冇期待啊？呢、這个冇啊。好，蜘蛛侠有冇期待？蜘蛛侠啊，呢、這个七月七。 我普通嘅呢套就 爱回家， 系呢我普通嘅。 唔系我想睇蜘蛛侠嗰 part 咯，但系人嗰 part 我 系啦， 有少少系咯。 唔系佢转咗口味食朱古力之后，我知道佢转咗口味之后，我要观望态度啊。 佢成间学校都朱古力同车胎啦， 系咯， 系嘛？第一个人就佢啊嘛。 系咯，佢连到个 face 都变埋差，真系我唔知点啊！ 乜佢间唔知咩学校嚟？国际学校？ 系得佢一个白人啫，成个都 系啦，好嘢啊！真系，佢咪今次个古仔发生喺新德里啊？ 吓唔知啊？ 我唔知啊，转头会咁啊？唔系 New York 嚟喎，大佬，乜因 New York 搞成咁嘅咩？ 吓唔知啊？要国际学校啊嘛，读下 啊？ 大学喺香港， 但香港国际学校唔系呢啲嘅，系咯，就睇下点啦，系啦系啦，咁啊睇下咩医嘅啫，系啦，女主角就， 但我预告出得好少嘅， 女主角系有咩医啊？ 啊，正常系， 话迟多几代个咩医系美少女嚟噶啦嘛，做到， 佢越细咯， 系啊，输出就 B B 啊嘛 ，find baby 啊嘛，咁到时女主角咪系啊，咪系个咩医咯？ 是 冇嘅，系到时 OK。 Man and May E 嘅故事啊嘛，其实唔系讲蜘蛛侠噶， 系 咪睇睇啦？到时又唔会唔睇嘅，系咯。不过你话期待值高唔高？我唔系咁高啊，系咯。即系佢唔会话好差嘅。咁老实讲，你又系 Marvel 嘢， 系咯。 即系佢会有谂办法平衡到啲嘢嘅。 佢个管理系统好啲嘅，佢呢边就 即系你唔会唔睇嘅个重点系，系啦， 嗯， 系咯。咁同埋我對蜘蛛俠嗰 part， 我覺得唔會賴嘢咯，係人間睇嗰部分啫，係咯，我懷疑係蜘蛛俠嗰 part 冇嘢嘅，係啦。咁啊，咁呢個啊猿人襲地球，猿人爭霸戰又如何咧？嚟緊今集得唔得咧？有冇期待？ 冇啊，得 冇啊， 都係咁啦。 係佢未著褲之前都冇期待， 即係佢仲係唔著褲嘅。 系，仲系唔着裤，冇乜期待咯。佢着咗裤之后，我会期待啲嘅。即 系 佢开始有文明啊嘛。 人装啊？ 系啊，无端着裤咁，我应该觉得应该转变，可能佢班友变晒要翻工啊，嗰啲咁嘅嘢或者咩都好啊。佢而家好似仲系一个野人咁，真系有咁样，我觉得麻麻地啊。 佢哋都唔系翻工嘅，佢哋似嗰啲元朝嗰啲咧骑马嘅。 系咯、啊， 系咯、啊，但个制度似罗马帝国嘅。 系。 系咯、啊。 打猎咁啊， 系咯，系啊， 系咯，所以未着裤啊，着咗裤应该唔系咁。 咁样，咁啊有排啦，我谂呢个要等多十集之后都未发生啦。 吓，有好多集之后先会着裤。 我谂佢系谂住拍落去嘅。 我講。係 應該係囉。 係。之前啲人以為咩三部曲你錯啊，三十部曲都唔掂。 係繼續嚟。 好啦，咁另外我反而期待呢套呢就係、是、路比桑嘅一套嘅嚟緊嘅新戲啦。 呢套我都想睇喎，好似咁。 咩話 中文變咗星際特工啊，千星之城。 啊，千星之城。 係。 係啊。 係啊。呢個睇咗之前個預告我有興趣睇嘅。 呢套係似第五元素。 係。 係。感覺似。咁但係好多人唔知係咩嚟喎第五元素，或者覺得唔好睇嘅。 嗯。 即係而家啲人我意思，當年啲人梗係覺得好睇啦。 哦，而家啲人係。近時咩都唔好睇啦，好似係。 係咪 係喎。 Matrix 又唔得啦，係咪 吓冇講咩呀，早即係佢其實佢冇睇過啲已唔得啦，做下佢意思係。 咁呢套有啊咩綠魔仔啊，搭呢個阿迪洛芬嚟。 係。 即係女女模。 係。 咁好人嚟嘅，所以佢兩個都好似壞人咁樣。 系两个有少少夹夹地 嘅，但系呢度系好人嚟嘅， 系咯， 主角嚟，咁又系啲太空冒险故事啦。咁佢其实有动画，啲动画好似即系好奇怪，啲动画系日本，即系日本动漫风嘅， 系啊， 哦，直情日本咁噶，唔系似啊，系直情日本卡通咁噶，有一睇嘅， 咁得意嘅， 去 YouTube 揾下有，好多集嘅，系啊，电视嘅，啊，好似系电视剧啊。咁呢個真人版啦，係咁啊，哇，好正嘅，拍得係即係我覺得好正咯，係咯。路比桑啊，其中一個好中意嘅導演嘛，但係而家啲人話佢廢咯。 係啊， 係。 唔係，其實佢因為佢監製過好多戲唔好睇，但係佢自己拍啲戲咧就好睇。 咪同阿詹姆斯金馬倫一樣。 係咯，咁你分清楚啫，你啊大佬，係咪先？ 唔知係反而佢監製啲特別衰㗎，唔知㗎。 係，你都可以咁講，唔知點解做臭嗰朵，但係佢自己嗰啲嘢係得嘅， 人哋攞咗佢个名嘅，但系点知整出嚟次次都衰喎，系。 系咯，佢太过提携啲 friend 啊。 系咯，系咁系咁益佢哋啊，即系。 唔系咁，你詹姆斯金马伦直情你三唔识七，问下佢你觉得我套戏好唔好，佢都话好噶啦。 系，佢冇托人手揸咗咁耐。 冇啊，佢上次到 Terminator 都赞到赞不住口嘅，即系人哋拍嗰套。谂佢心谂 shit 咁咩嚟？一出嚟都好口嘅话，好好啊，费事啊，讲衰人噶嘛，好有口德嘅，所以你听佢做影评就嘥气啊，大佬，哦，好多好多好戏，大佬， 系啊， 好啦，咁啊呢套系啦，呢套期待下啦吓，路比桑嘅下年嘅作品，我真系好期待，唔系讲笑，我期待呢套， 系， 好啦，仲有冇其他？ 年尾暂时冇。咁多喎，好似睇 未抌出嚟啦。其實有一套 Stephen King 嘅名作，即其實拍過幾次電視嘅，叫 It 啊 ，It It 啊，即係真係一隻嘢。咁嗰隻嘢個幅出似只小丑咁嘅，冇錯，就係一個小丑咁嘅嘢。Stephen King 原著係啊，咁今次真係拍翻做戲就話9月8日嘅東西。咁啊，喂，呢個其實要睇嘅，因為其實係好經典嘅呢、這個。咁其實佢係咩嚟嘅咧？ 係嘛？ 其實啲人見到佢係好似小丑咁嘅樣。但其實個實體係隻蜘蛛嚟， 係啊， 係隻巨型嘅蜘蛛。 哇！ 其實佢就影響人個腦電波咧，會見到佢即係自己驚嘅嘢。咁佢就講個主角就驚小丑，所以見到係小丑。但第二人見到係啲嘢嚟嘅。 嚇！ 係啊，咪好正啊！呢個真係好正。即係就算講嗰時個電視版都好經典。 嗯， 因為我覺得電視定戲嚟嘅，我又唔記得，好似係電視嚟嘅啫，其實係，即係嗰啲電視電影咁嗰啲啊，咁呢個要睇嘅，係今年係啦， 係留我套應該頭先， 哦係咩？咩有咩？ 哦，《攻殼機動隊》喎，三月嗰時 啊，哦係啦，啊咁嗰度當然都要睇嘅，雖然我就覺得唔好睇多嘅， 係 係，咁但係睇啊就要睇嘅，係啦，始終即係賣香港嘅嘛，大佬呢個。即雖然個古仔冇話都係香港，但係佢直情喺香港拍㗎嘛。 係啦，佢 key 到咁樣啦，都 咁行嘅咁啊，點都講下場啦，係啦。但係我自己就唔覺得未必好睇㗎咯，即係實質未必好睇嘅，係、嗯。講下場係要嘅， 係啦。唔知啊，但係其實本身佢哋咁中意套動畫，但係我其實都普通嘅。 你普通人我直情唔鍾意嘅， 唔知我普通啊，我当普一套咁样睇咗都系。 我直情唔鍾意啊，亚仔手嗰个版本。 吓、 啊，即系其实我不嬲，即系阿侍郎正宗嗰啲原装嗰啲，我会鍾意啲嘅。 系 系，即系佢而家成日连 Apple Seat 都搞到变咗真人样噶嘛。 哦，系啊，系。 佢咪整咗套嘅，搞到嗰个变咗师奶咁样，大佬。 变咗大妈啊嘛，佢哋话。 哇，真系救命，大佬！人哋明明本来系，系咁，佢都唔系好萝莉，佢画到佢咁啫，佢都唔系真系萝莉，但系，喂，你起码鬼妹仔嚟噶嘛？你冇搞到变咗鬼婆啫，大佬。 哈哈。真人啲啊嘛，觉得佢哋咁样。 好啲咩？咁好啲咩？ 咁样嘅，佢哋中意嘅呢个。 边个中意？ 唔知啊，整个班人中意啩？ 整个班人中意咯，就系、是、我都唔听人哋睇啊，话中意，整系做咩？佢自己睇啊？黐线 佢中意就当你中意啊嘛？ 整个美少女嚟啊，大佬，系咪先？人哋就系专登整到好似一个鬼妹仔，就搭一个，即系佢真系标准就 beast 啊嘛，咪就搭一只 咁 大机械人嘛？ 系啊， 系咯，标准系 beast 啊嘛，咁你唔系大妈唔系 beast 啊，大佬。唔係輕心人哋 bitch 啊，甚至乎係啦，咁做乜啫，大佬？咁 anyway 啦，唉，佢中意啦嚇，咁啊，又睇下點啦，咁啊睇下阿黑寡婦今次肥到咩程度啦？ 未瘦身啊，都係 好肥啊，大佬真 係。係呢度好肥嘅呢套。 係咯，佢仲要著啲咁貼身嘅衫，真係。 係啊，仲要透明咁啊，佢整到白色咁樣。 OK， anyway， 咁當然呢套都要睇嘅，期待啊。要睇囉，只可以講要睇嘅。好啦，咁有冇 咁多套最期待邊套啊？ 係啊，頭先噏咗一輪啦，邊個最期待啊？有冇啊？其實 啊，我諗我可能係 Triple X 嚇，唔係啩？ 一因子彈啫喂嚇， 唔係其實頭先都有啲未講嘅，即係有包括有Free Runner 有續集嘅。 是但我時間我要收喎邊 度。List 冇啦，但係下 年。 係啊。嗯。呢度我唔敢話期唔期待，因為其實又唔係真係咩嘅。係有下年信福做返嘅。佢成做返嗰個人添話佢失蹤咗幾十年㗎嘛。 係去搵佢㗎嘛。 有出返場啊，見到佢畫頭就係專登。 係。 講去搵佢囉，個男主角搵佢囉。咁好唔好睇㗎，我又有啲懷疑嘅。因為佢影出嚟嘅景色呢反而係好多鄉郊啊。即係其實就係個城市以外嘛，嗰度邊度？嗰度 LA 定邊度嘅話，我唔記得咗。好似 LA 嚟嘅嘛。 蝦米錢啊咁樣。 唔係，咁又唔係。佢話我哋走咗出嚟出邊係靚㗎。 哦。 有講過㗎，嗰度烏煙瘴氣嗰度係個城市嚟㗎，反而調翻轉。 係。 唔係，咁另一個故事反而係講咗呢邊咪唔似烏煙瘴氣咯，即係我意思係咁啫嘛。 係。 係咯。你唔講緊嗰個城市入邊咁邊好睇啫？我驚唔好睇啫，係咯，睇下點啊，但係都要睇嘅，都要睇嘅。 係。 我自己有期待咪神奇女俠咯，有期待啊，都冇期待啫。 係。 我覺得應該好睇㗎。 嗯，哈哈。 咁當然下年都會有星戰八嘅，呢度冇數啦，係咯。 係有星戰八。 肯定有星戰八啦。咁星戰八本身期唔期待咧？我反而又唔係好大喎。 唔知喎，都係咁啊，繼續去。 繼續去啦，咁睇又唔睇啦，係囉。即係但你會覺得會有啲乜嘢呢咁樣係囉。 又冇得話咩喎好似。 係啦。 係囉。 咁你似乎呢而家就係反而啲外傳呢就會攞返啲即係舊星戰世界出嚟玩呢，我覺得反而嗰啲仲想睇多啲。 唔係我想返而係囉，唔講佢哋返而講個世界入面啲人點樣打喎，你好似外傳咁樣表達出嚟返而如果拍呢啲返而想睇喎。 我哋係囉，但一般人係想繼續睇嗰個主線。 佢拎六劍喎、啊、就係咁要。 佢哋話係佢哋家族嘅故事，咁但係而家女主角係咪佢哋家族，暫時都冇話係。白冰黑仔又唔係，咁邊度係佢哋家族啫？都唔係啦。即係暫時都好似冇關係啊咁。 係。 咁跟條嚟啦。 咁到咪型咯。咁到冇嘢。咁到嘢。 係。 好啦，咁有冇？有冇下年有咩期待？ 嚇、啊，係冇咩。星際特工咯，諾比桑嗰套。 係盧比桑。 嚇、啊。 你對嗰度嘅期待反而 唔係，因為呢套唔冇咁熟啊，反而係唔係續集啊，最緊要。 一般人完全冇咁興趣睇，一般人。 唔知啊，我覺得係反而唔係續集同埋嗰外星嗰啲咁樣嗰啲，我反而覺得。 呢套係我都有期待喺度，我自己係。 係咯。反而感覺上。 一般人就係唔知係咩嘛，反而佢就唔想冇期待。即係佢個期待要 recall 到佢啲記憶嘅。 係啊，啲人係咁咯。 我哋唔使嘅，我哋反而有時就係喂新嘢，但係我可能。了解過少少個佢個主題啊，或者佢咩人做咩導演，我哋反而會啊呢度可能得喎咁樣。 係。 但係呢個唔係一般觀眾。 係咯，反而佢知道大約佢嗰個朗係做咩，跟住之後邊個導演咁，佢反而有期待啦，係唔使知道究竟係一定係講咩入邊。 咪而家啲人就要行舊路啊嘛。 係啊。 佢要睇過啊嘛。 係，啲新嘢唔好睇啊。 新嘢唔敢睇， 系唔睇啊？系啊，跟住旧嘢又话重复啊，好得人嘅，我唔知做乜咯。 唔知 佢而家系要搵啲旧嘢嚟做啲同以前唔同嘅嘢啊嘛，即系佢要喺颠覆近时啲嘢，佢咪话正咯。 系咯，真实系啊，做超级系超级系做真实系啊嘛。 系咯， 爱情片啊，去打仗啊嘛，系嘛。吓 吓。唔知啊，都系咁啊。 乱咁嚟嗰啲，佢反而觉得正啊。 系咯， 系。 突然间改戏路嗰啲啊嘛。 系，佢又正啊，系啊，佢个估唔到啊嘛，系。 估唔到啊？ 系 咯。咁啊，系估唔到嘅，系咯。即系呢啲 TVB 啊，最多啊，同你讲，睇翻啲。 佢知做乜啫？ 系。唔系嗰个讲 TVB 嗰啲噶咯，咁如果呢啲冇。 系啊，到 TVB 系啊。 哇！呢啲犀利啦 ，TVB 先多期待啊，大佬。系嘛？全部都科幻。 是加啲嘢全部唔知家全部正常嘢加啲特别嘢。 係啦好特别就讲下啦吓嘛。 第一套係讲个咩同盟啲呀。 係咩嚟嘅呢 吓咪呀爆起剩咗突然间做咗大佬㗎嘛。 你一讲讲爆起剩真係唔想睇大佬。 係囉係囉。 个重点咩爆起 剩。佢只係摆正喺中间喎嗰个。 都系系阿 M 㗎嘛做咗佢哋阿头阿 M 啊。 吓、啊、系啊，咁、啊、我睇资料介绍，好似佢劈咗阿亲生仔阿陈展鹏啊。 哦，咁样嘅。 系啊，跟住收养咗阿陈赞聪啊。吓？系啊，跟住讲佢又咩变咗个大家族咁样个大势力嘅集团啊，跟住咪喺度打啊。 哦，佢哋唔系差人嚟噶。 系啊，唔系啊。 我追求佢哋啲咩特警、啊？唔系哦，哦，即系啲大家族嗰啲哦。 系啊。系咯， 咁但系佢好夸喎，打到个 lift 度揼揼转。 我唔知喎，点解要跳舞嘅打到？ 打到好似跳舞，但系好鬼好鬼流。 系咯， 喂，咁佢呢个班底系咪都系呢、這个城寨英雄嗰啲班底 咧？哦，系咯，又见到咩啊？欧瑞伟嗰只啊，系啊， 即系阔仔哥。 系啊，老细跟住阿林子善都有啊， 系咪都有？系咪连个帽子都系揾翻嗰个啊？ 系啊系啊，应该系我见到都系佢。 枪战即系嗰啲叫好似跟夫咁嘅嘢，好似唔系几暂时睇嗰啲。 有张国强咯，系啊，有齐晒人。 唔系几做到喎、啊，即系佢今次咧呢啲唔系打真功夫啊嘛，系玩跟夫啊嘛，好似因为跟夫好靠设计嘅，即系啲设计唔系真实噶嘛，唔系真实玩枪同真实功夫，系啲好摆 pose 嘅，好似今次唔系好得咯，系嘛？ 唔知啊，跟佢又扮到好似咩啊，史密夫史密妻嗰啲咁啊。 哦，你讲啊，边个啊？落车嗰个叫咩？ 吓、啊，阿姚子玲。 姚子玲系咯，你话佢支枪大到佢揸都揸唔住啊 嘛。唔系喺个咁细个袋度掹咁大支，个袋咪又变成摆支枪乜都冇。 佢个袋成系阿叮当嗰个随哥咩？嗰、那个 四次元八宝袋。 八宝袋先得啦。佢支枪其实你唔会喺个女人手度攞支咁大嘅枪嘅，通常有支好细嘅枪嘅啫嘛。 即系涉大髀嗰啲啊嘛。 嗰类啦，嗰类啦，系咯。总之细啲啦，系咯。如果唔系你衬到嘅，系咯。你着晒晚礼服衫，但系呢双做咩啫？ 系 咯。咪 你 又改成成个枪个 型？你系咪要打好远，或者打穿啲乜嘢？打附近啲人啫嘛，咁近其实唔使用大枪。唔系，即系佢唔 match 咗啲嘢，系咯。 系。咁冇啊，咁都系挂喺地啦。对于佢开枪喺度打就二初就咁多上。 系啊，成跟夫嘅打，系咯。 吓、 啊。咁呢套够怪咩？ 吓、啊，咁唔知啊，咁但系其实系 呢套唔係咁大問，即係呢套呢啲動作問題啦。跟住但係之後咧，又係我啲人咯，見到又 係。啊，咁佢成個班底做翻噶嘛？ 係，唔係即係我意思話下一套又係就係阿陳山聰答啊？ 哦，你講另外嗰套咩賭錢嗰套我都唔知做咩嗰度。 賭錢嗰套係咩乘勝追擊啊？ 哦， 係啊，跟住阿陳山聰又話咩細佬啊，跟住佢大佬嗰啲。吓，跟住又喺度斗咯，反台定咩咁样，我唔知道做咩啊。跟住呢套又话边个喎，又话吴岱融喎。 系，唔系呢度个题材咧，相对就正常啲嘅，即唔系话佢系现实，但系即系冇头先嗰啲咁怪咯，即系佢系奇情嗰啲咯，赌下钱啊，咁打都起码系打嘅，但系打系普通打你咯，即系唔系头先嗰啲咁踩晒墙咯，嗰啲咯。 系佢呢个冇啊， 呢个冇，呢个俾啲 即系碌地三打啫，见到佢。 即系咪似翻嗰啲赌片嗰啲咯？ 吓，碌地三打啫。 赌乜嗰啲咯，系咯。 系。 咁啊，好似有阿心荣 B B 重戏睇嘅呢个，个卖点喺呢度啊。 吓。就系富家嚟嚟嗰个。 系咩？ 系啊，我唔知喎，真系见到啲人嗰啲系， 系啊， 好似傅嘉丽嚟噶， 系咩？哦， 系啊，唔知系咪？我快就系我冇睇，我睇啲人名啫，而家点解个表？ 搞错啊，系咯，我立过啫，系咯。啊，咁呢啲都唔系最夸嘅，有夜魔侠、啊，见到系犀利啊，呢、 這 个 系呢、這个先劲，呢、這个咩踩过界？ 你听个名唔知咩嚟，好怪啊呢啲名啊！ 吓、啊，呢以为我查案嗰时踩过界嗰啲啊？ 咁佢都查案嘅，但系 佢系律师喎，呢个系 盲，一个盲眼律师，再加火鸡姐啊， 系 咯，佢个介绍搞笑盲盒嘅，点解系啫？ 咩介绍咩？ 佢介绍我系盲盒嘅， 盲盒， 佢话咩盲人律师盲盒喎、 啊？吓、啊，唔知喎、啊， 系总有异常人的感官都、啊、好搞笑。 是生在未换埋件夜魔盒装出嚟啫， 系唔识射索啫嘛，本来 揸两支双截棍噶嘛， 系啊， 点解唔做埋啫？ 唔知喎，睇佢都好似好身手喎，可以拎啲植物掟嚟掟去嘅，咁准嘅仲要，跟住阿李佳芯可以接到喎，好似 系，好似啲古装片咧，阿展超， 系啊，一嘢飞埋嘅就接住， 系咯，嗰啲。咁不呢个我怀疑系话头嚟嘅啫，女唔系咁。 系啊， 大佬。 即系 阿朱千雪变咗女神啫，部片。 嗰个朱千雪嚟嘅咩？ 系啊，真系啊。 系啊，朱千雪嚟嘅个。 系啊，变咗响法庭出边嗰个蒙眼嗰、那个，我条女。 点解讲英文嘅？ 系啊，唔知喎真。 做咩事？咁呢个就奇怪啲嘅咯，系咯，即系有啲怪嘅咯。唔係，即係佢怪意思又唔係裏面有咩怪，即係啲咁嘅題材啊。 係，跟住練好似阿林偉澤就做壞人 嘅。哦，係啊，係啊，嗰個做壞人。啊，咁啊，呢啲都唔夠怪啊，有套再怪啲啊，呢、這個將林過雲嘅故事寫成一個捉妖嘅故仔喎，你犀唔犀利？ 哦，降魔的啊，你話？ 啊，降魔的真係大鑊啊，大佬。 嚇，勁喎，馬國榮呢個。 唔係，但佢話呢個故事係林過雲嚟喎，你真係哇！我聽真係覺得好得人驚，得人驚唔係林過雲，點解你將呢個故事變咗做正義嘅？ 係 係咯，咁使乜另外拍葉繼歡都係其實係打 Terminator 咧？其實 唔知喎， 即係你全部解釋就係其實佢哋打緊一個秘密嘅戰爭，你唔解釋，你覺得佢係黐線或者係重犯啊嘛？係嘛？咁啊，八仙飯店嗰個直情啊，就專捉豬八戒嗰啲豬精啦，係咪？殺咗佢就還原成為豬，所以咪整叉燒，係咪咁啊？ 係。 咦，咁嗰啲咩灶底藏屍啊，咩炸屍，咩 Hello Kitty 啊，低過人頭嗰啲，全部都可以變超級英雄咁樣呢班係嘛？ 唔知啊，將佢換，佢都係講咩精靈石咁樣整咗之後。变咗可以开咗眼啫，可以见到啲嘢，跟住学魔好似。 哇！嗰只咁嘅石咁当啲核突都爆炸，大佬。 系。 唔系真系唔得啊！真系唔得。咩？佢又唔系正经，佢好似搞笑咁喎。 系啊。 系都好怪嘅，大佬呢个，但系佢呢个题材真系够怪咯。 就阿王志文系女医生啊，佢好似女主角嘅做。 係啊。 係啊，但我記得佢無端端變咗古裝定咩？佢變咗魔咁嘅。 哦，係啊，係咁佢講講妖魔鬼怪㗎嘛。 係咯、 啊。係咯、啊，佢咪殺咗佢啊？將佢碎屍啊？ 真係唔知啊。 系咪其实呢、這个即系嗰啲魔法少女嗰啲古仔嚟嘅？ 啊，不过叫碎尸， 唔知啊，佢都系攞咗嚿嘢，跟住之后变咗拍档咁样走去整你噶， 系啊。 哦，嗰嚿嘢系嗰啲淫兽， 系啊。 哦，马国明就魔法少女， 系 啊。 哦，魔法少女林过云啊，几好啊。咁你架的士又可以变咗件甲着上身啊？ 吓、啊！ 呢期香港興， 或者俾你踩住咯。 啊，踩住唔係成架著咗上身， 指責你嗰架係咯。 唔係呢呢排啲港漫中意畫呢啲啊。 唔係指責你嗰邊咯。 點嘅指責咧？ 唔係啊，探你近時咪架車咪成架指責車上咗身攞嚟撞人噶嘛？ 我係咩？ 咪小心怕怕嗰時咪拎架指責車去撞人。 黐線。 唔係嗰個好啲啊，我覺得。啊，咁啊睇下呢啲好嘢係咪？ 冇啊，跟住就鄭嘉穎嗰個迷啊嘛。 係，嗰套啊冇咁怪㗎啦，雖然係 啦。係，我好正常啲，冇嘢啊，因為大塊田啦。 唔殺人啫嘛，好正常。 反而冇咁怪。 我相對冇啊，相對正常啊，呢個嘢。 係，即係如果你話超時空男， 男神， 超時空男神嗰套咯，如果係超正男。 啊！呢、這個科幻啊，呢、這個唔知點解 啊，呢、這個又係大牌， 呢、 這 個勁。 掟嚿隕石嚟，竟然可以時空轉移嚟到現代由明朝嚇。 係唔係揼死，係翻嚟轉移咗？ 佢梗係睇咗呢個《你的名字》啦。 係啊，穿越時空啊！ 係咯、啊，又唔知食咗邊個啲口水啊？又口著酒之類啊，口著豆漿之類啦。咁佢又唔係一兜有嘅，係幾兜有嘅？有個太監，跟住有個唔知係。武将跟住有个文官咁嘅，啱啱分布得好好，跟住有个太子妃，太子妃系啊 王君卿， 王君卿嚟嘅，咁似乎佢哋唔系太融入到个现代社会嘅。 系，哦，武将又阿萧正楠啊嘛， 武将翻系萧正楠 ，O K。 吓，袁崇焕啊，跟住之后左江斗又阿曹永廉啊， 系 咩李俊忠又嗰个何广沛啊。 哦，嗰、那個太監嚟噶嘛？第 八，我太監係。 但佢話佢溝女最叻喎。 係啊，即係魔父啊！我記得佢無端喺個。係 啦，即係原來冇 L 冇 L 用嘅。 係啊，咁啊又有阿大塊田喺度。 啊，又有大塊田啊！陰公啊，真係。係 啊。 咁啊，呢個最科幻嘅啦，應該係咪玩埋超越時空？咁我哋話佢係咪呢個啊急凍奇俠加呢個咩話咩九五至尊？ 九五至尊係。 咁但係九五至尊唔同啦、啊、人哋係完全融入現代社會喎、啊、用古代智慧。 咪呢個阿蕭正楠好似好勁過成架私家車托得起喎喺後面。 係咪 我見到好似係一個開車成架托住佢唔俾走嘅。 喎、哦、即係又係有啲誇張嘅嘢嘅。 有啲誇張搞笑咁喎應該。 咁佢都係搞笑㗎啦呢套。咁就睇下啦係囉即係好科幻嘅呢啲。 一去就去到呢啲囉唔知解。 嗯， 仲有冇啊？唔止啊！ 吓、啊，有啲佢冇，我唔知咩翻山武林啊！ 哇，嗰、那个大镬啊，大佬！ 咩嚟啊？呢个 啊，虾头做小龙女之类嗰啲咯。 吓、啊，唔 系 嘛？ 系啊，你呢套要睇啊！呢套系吓到你真系。 有陈海林喎、啊，我见到。 系啊，呢套其实仲跨过你上次话，将阿小龙女整到精子嘅大佬。 吓、 啊，包你睇到想斩佢啊，大佬！ 咁呢套又系咩喎？ 即系佢其实系攞啲出名嗰啲武侠小说啲嘢嚟玩嘅， 吓、啊！ 但系佢有风云嘅， 系吓， 系啊，乱嚟嘅。唔系我睇佢即系个介绍系咁讲啊，唔知佢到时实质套又系咪咁？ 又系小片啊？ 系笑片呢套系摆明系笑片嚟嘅，但系佢啲名系用正嘅， 解咩啊？ 系啊，咁先犀利啊！anyway。咁啊，仲有嘅，仲有啲咩溏心風暴嗰啲先好笑啊！ 系， 嗰啲先科幻啊，大佬！不斷平行世界係嘛？佢哋嗰家人， 哇！其實差唔多咩《使徒行者》啊嗰啲咁啊。 哦，《使徒行者》翻嚟好似咁多套，嗱，佢哋話到好差，但我翻嚟覺得佢都係正常啲嘅喎。 唔知啊，咁但係可能因為有啊邊個啊嘛。 有翠葉，翠葉 B B 都 有，都有海城啊，好似都 今次。 唔係咁，佢嗰啲新嗰啲卧底就麻麻地嘅，嗰個卡，但你整體睇咧，又好似覺得係咪好過套電影咧？即係佢當另一件案啦。咁但係點解苗條偉又會繼續係差佬嘅？係 handle 奶，佢唔係炒咗嘅咩？ 唔知全新故仔啊，有做過啊。 哦，即係你意思係 reboot 嘅？ 係咯，唔知我 都係平行世界。 哦，即係冇發生過啊，林峰同阿佘詩曼啲事。 即系做嗰个古装嗰套咩啊？就系周秀娜台刘心 哦，嗰度宫心计之心宫计 系咯， 系 戏名都搞笑啊，大佬啊！咁但系佢 虽然识字啊，点解 佢真系揾到好多人嚟做嘅？呢个真系呢个好犀利嘅。 系咯，佢好似讲到话咩啲，佢哋吹到好劲啊嘛，又话啲布景嗰啲四面噶嘛做。 系 咁样样 系。 系咯，讲到点样劲啊，又咩咁样嗰啲啊，好犀利啊，卖广告卖到。 暂时得啲人喺度讲嘢，冇。 系啊，就系佢喺度吹，佢吹得唔劲，我反而顶唔顺啊。 唔知啊，到时睇下咯，系咯，即系总之我觉得哇犀利啦，下年好多好多好嘢啦，系嘛，即系全部好到正常嘅谂下。 唔知啊，全部都怪鸡嘅，点解佢整到而家？ 咯，咪就系咯。 系咯，冇一套正正常常，佢实要整啲嘢摆落去系怪喎。 唔系咁，可能真系发觉系手，系啊。 可能系啊，佢摆啲怪嘢翻嚟，可能有话题啊嘛，佢正常。 我唔知呢个系好处定唔好处。以前我哋又话，喂，都唔搞下啲科幻或者搞啲即系奇幻啲题材嘅，成日都系警匪嘅。吓，而家搞啦，咦，咁系咪好咧？ 真系唔知，套套都摆啲落去，好似唔 系 好夹噶。 佢乱咁搞就唔系几好咯。 系啊。 即係佢好亂咁搞係咪？都要求其塞啲嘢落去咁啊！佢冇一個，即係其實講到尾又係冇一個世界觀設定嘅。 哦，佢好似係個元素要，即係要塞落去加咗落去咁啊，要擺落去。 純粹元素咯，係啊， 係啊， 唔係世界觀嚟嘅，所以睇下點啦，係啦，即係總之下年啊，犀利啦，係啦， 係。 OK， 好，咪即係而家即係先至做嗰套跟郭曉紅都呢排引起好多人嘅。即系留意啦，系嘛？ 三年前要呢套嘢， 即系嗰啲日文啊乱写啊嗰啲， 系啊， 系啊。其实你但系未睇到啊，迟啲出到川岛芳子啊，你仲好笑啊，我觉得系啊。后边， 但系佢讲到好搞笑一年啦，阿黎耀祥都俾人鸡奸嘅要。 系啊， 系 啊，唔好笑啊，好笑咩？ 唔知道我觉得咁样摆啲咁嘅剧情喺即系呢套嘢度咁啊， 好笑 咁样嚟做。 川岛芳子。那段我覺得點樣應該 未睇到啊嘛？ 你應該揾埋阿苗阿呂良偉翻嚟啊嘛，直情上海灘好勝啊嘛，係咯， 出埋佢哋啊， 係咯，出埋，咁先好睇啊嘛，大佬。唔係我成日都話噶，呢套嘢其實唔係應該咁拍嘅，應該阿川島芳子捉咗阿黎耀祥去731做實驗，拍開支針之後，點知係副作用，佢一時就變袁偉豪嘅會， 係。 系嘛？咁袁伟豪嘅状态咪中国队长咯，系咪啊？ 吓， 系咯。咁但系佢一次次一嬲就会变翻阿黎耀祥嘅，即系调转嘅同阿变形侠 系 一发嬲就变冇用嘅。平时好地地冇事嗰阵就英明神武嘅，好大力又好打嘅，但系冇事嗰阵啊嘛。咁所以咪沟女啊，咪啱咯。跟住成班女成日围住佢，啲女特工哎呀好大只啊，咁嗰啲咧即系袁伟豪套套剧都系咁噶啦，包括而家嗰度咩？嗰度咩话？嗰度咩九龙咩皇帝话？唔系九龙皇帝嗰度咩？即系而家嗰套啊马明嗰度叫咩？ 刘文皇帝。刘 文皇帝系佢里边话系九龙皇帝嚟噶嘛？吓！袁伟豪咪再个咩？哎呀，细佬咪又成日喺度揸住个斧头，喺度演大只，跟住嗰啲村姑咪喺度，喂，好大只，咁佢呢啲咪啱香港人口味咯。 吓！ 系咯，应该整呢啲元素落去啊嘛，系咪？咁平时系其实系阿袁伟豪搭阿胡永永多啲嘅，系咯， 嗯， 总之佢一嬲就会变翻黎耀祥噶啦，系咪？喺呢条桥得唔得？醒咩毛先啦，系咯，变形中国队长啊，呢个叫做系咯，系咯，总之一要打就变翻阿黎耀祥唔打得， 系， 系，系啦，掂唔掂啊？呢个 冇啊。 出咁啊。 啊，大家繼續睇落啊，睇到有穿到方子嚟 啦。之後佢哋話唔睇啊，咪 唔睇啊，等到幾多人睇緊啊？ 如果唔睇，點會係咁黐啲嘢去捉佢啊？ 咁最尾唔知點樣玩奪寶啊？啲咩嘢啊？乜轉氣路啊？嘛，你又唔係唔係呢個咩抗日奇俠嚟嘅咩？初頭 係唔知道。抗日奇侠啊，开头啊， 抗日奇侠嚟噶嘛，睇仲有变咗夺宝嘅喂， 拎翻条皮鞭出嚟先啊，老味 吓，我要杀咗丁力个仆街嗰个啲啊， 吓， 好嘢啊呢啲系咯，喂、啊、大家睇啊，系咪先？下年吓、啊、陆续有嚟啊， 系都唔知边套，好似暂时冇，反而系上年系即系睇片头啊，城寨英雄系笑片嘅，但系翻嚟做嗰时候唔系。 系咯， 系咯， 唔系，但系佢而家好多套咧就系拍紧噶，即系佢反而唔系无片，即系唔系话专登拍个嘢出嚟，到时换晒人做嗰啲唔系嘅，而家嗰啲有好多套都拍咗啊，啲红魔的嗰啲拍咗噶，即系起码拍紧咯，唔知拍咩，系，即系佢唔系话乱咁拍啲嘢出嚟先噶，系啊， 系， 佢而家好似嗰啲冇嗰啲就直情冇嘢睇噶嘛，咪求其搵啲人讲下嘢或者咩咪算咯，即系佢唔会拍个假话头咁嘅，而家好似又唔好兴。吓、啊，唔知啦，咁啊唔止啊，仲有 J2 有啲咩动画 系嘛？ 有冇劲女啊？咪冇啊？ 冇啊， 系咯，啊有呢个巴巴托猪啊， 系啊，第二季我叫，但系咁迟嘅，即系、 啊， 今次近时好中意跟住啊，今次咁迟， 咁啊睇有冇代理商泵水嘅啫， 系咯，佢过费唔使， 翠华行都唔泵，唔系啊，又话唔好卖得嘅 咩啊？如果佢就可能賣得啲玩具，所以唔使泵啊。 可能系唔得嗰 一相反嘅话，唔系咩？ 系喎系喎，跟谂 A 总咪要泵咯。 系啊， 系賣得使乜泵啊？系啊，喐乜惊我都賣得啊。 可能系调转咗而家。 可能系调转嘅，系啊。有啲咩《阿尔斯兰战记二》、《吹奏霸》、《管乐团二》、《田中君为何这样懒惰》。男子啦啦队，我的英雄学员喎、 啊、 有系啦，咁就呢个最 最做啊， 全力杀阵系咩嚟嘅咧 ？All out 啊， 系啊，唔知呢个就冇睇过， 知唔知啊？呢个就冇睇过， 又系啲篮球嘢。 哦，系咪啊？啊，似系我听落又系咯，系咯，听落似系，系啦， 系啊， 系咁啦，咁啊话会嚟紧嘅，系啦 ，J Two 有堆咁嘅嘢，下年2017年。好得唔得？2017啲嘢， 2017，冇呢啲冇 咩 冇乜喎，电视就 即系2017一定不得啦，系嘛？ 吓、啊，唔知啊。 OK， 咁啊点啊？科幻啊，嗰样嘢啊，如何啊？下年， 下年 觉得得唔得？2017 都系食老本啦、啊、吓， 咁大镬。 吓、啊、唔知喎、啊，我覺得好似係喎，咁我兩套啲嘢咪對住。 日本都未講啊，仲有鋼之煉金術士嗰啲喎，真人版喎、啊，係咯、啊，得唔得？ 嚇、啊，都係食老本咗佢哋。 都唔得，即係下年又係同今年差唔多，即係你會覺得 嚇 啊，我都覺得係啊， 即係唔會話覺得下年好似多啲科幻嘢啊，或者好啲好。 唔係、那個市場走向，因為本身變咗係咁啊，而家。 哦，都咁樣。 佢唔會試新嘢㗎嘛，你一諗出嚟想做啲新嘢，已經即刻可以即估到已經你嘅死期已經不遠咗，邊有人做嘅夠膽？係啊，都即啲觀眾都唔幫你啊，點會有嘅？ 嗯， 同以前唔同啊，以前啲起碼人哋即啲觀眾見到有新嘢都試下啦，係咪啊？ 系、哎，以前系，咁你未睇过 Alien 嗰阵，咁边个睇 Alien？ 你未睇过 Predator， 边个睇 Predator？ 咪啲人咪就觉得啊几得意喎，做咩戏嚟嘅咧？咁系咯，即系就 系 佢就系觉得几得意啊！未睇 系咯，而家冇啊，而家而家呢只咩嚟咁啊？一见到啲新嘢就系咯，冇兴趣。 咁样嘅只嘢系嘛？ 系啊，咁密大佬咩啊？唔睇啦， 咩？个口又伸到个口出嚟，搞咩啊？ 系咯。 玩咗咩怪嚟㗎？就係野豬咁樣，個頭就古烈字㗎嘛。 嚇、啊，冇啊，係啊，真係啊。咁變咗好似做嚟做去都係啲嘢咯，咁啊。不過對於人冇影響嘅，啲人都得兩年幾啫。佢睇完之後唔記得㗎啦，之後就。 咪咁，但係再一批仲差啊，越嚟越差啊。 係 咯。係咯，咁先死啊。 嚇、啊！咁佢嗰啲 咁佢本身咪新出嚟嗰扎人，即系消费嗰扎人，乜都冇睇过，冇所谓，佢当新啫嘛，就 系嘛， 系 咯。咁即系我节目又要重新讲过啦，啲嘢系嘛？即系其实我哋可以每 睇派嘢啊！ 我哋大概录两年录音得噶啦，跟住两年又播翻两年前啲嘢咧，其实啲人都未听过啊。 吓，都系， 都系啊嘛。 啊，唔系之前讲过之后都系唔记得，跟住再播翻又讲一次，跟住佢哋。佢聽嗰陣，我越嚟生熱，跟住自己過咗兩年後，跟住又唔記得曬，又唔知咩事，又講過啊。 係咯，其實我哋都係嘅，係 咯， 我哋已經係嘅啦。不過我哋真係錄過啫嘛，其實係咪唔使嘅？ 係 係咯，錄低咗。 其實個理論之後係咁不斷重複啊。 大概一個兩年到嘅 cycle 咁就我哋得嘅，我哋可以永遠 loop 嘅，係嘛？跟住可以唔使錄嘅啦，係嘛？但係啲人反正都係咁咯。 又当新咁啊，唔记得晒啊嘛，讲过咩啲嘢啊？ 咩唔系记得啫？根本佢就冇，唔系嗰啲人啊，记咩？ 系 冇得记，系咯。好啦，咁有冇嘢想讲？ 差唔多。 有冇特别？ 差唔多啊。 冇啦，系嘛？ 嗯，系啦。 冇啦，系嘛？咁唔使再报多次有咩戏做啦，头先系好详细啦。 系唔使啊？ 系咯，哦，咁就完未啊？呢节？ 完啦， 即系我哋都系 差唔多啦， 所以就冇啲所谓新闻可以讲住，系嘛？ 嗯， 哇，话唔讲，又两个钟啊，大佬，系啦， 系。 喂，好啦，咁啊算啦，系咯，讲住咁多先啦，即系反正吓，系啦，咁都又补翻啦，咁啊恭祝大家呢个嘅，又唔系恭喜发财喎，呢个系未到农历，系呢个系新年进步啦，系嘛？ 系。 都 Happy New Year 嘅，咁就都 系。都系 Happy New Year。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好嘅，好啦，咁就讲下你 email address 噶咯，系咪？好啦，多谢阿明姐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多谢大家。好啦，讲下 email address 系 tatsuku.sf@yahoo.com.hk， 如果有咩爆料或者有咩讲漏讲错，欢迎嚟呢度写信俾我哋，等一等回信嘅。好啦，咁啊转个头会摆上 myaudiocast.com/sci-fi411嘅。咁仲有呢個 sci-fi-backup.thisistap.com,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仲有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如果頭先啲更新咗呢，香港播放 castsquare.com 亦都會自動更新㗎。咁如果大家去呢個嘅香港網台 app 呢，就搵呢個 rack 先啦，咁佢到星期一呢就會有新嘅呢集㗎啦。咁大家記得嚟我哋專業呀，就支持返我哋㗎喎，就係、是、facebook.com/sci-fi-all-the-way。咁另外大家記得加入我們的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是 facebook.com/groups/33921276632 的 ,33921276632 的。咁聽眾呢要記得支持我們的 YouTube 版啦，咁新年整得好辛苦㗎，咁大家記得去 share 啦。好啦，咁我們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ack 嘅先。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同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拜拜。